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咁啊，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早上嘅时候见到佢而家系8月31日星期四，咁啊农历嘅7月16嘅早上嚟嘅。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白乾路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同各位听众讲早晨，船仔咧都喺度嘅。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小白。 系啊，早晨。好啦，得你6:30先就出嚟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其实都同大家讲下啦。咁啊，今日嘅气温咧，咁啊28度。可能咧天气变化都会大啊吓，而家朝头早咧仲应该掹到车边咧就见到呢、這、一个超级月亮嘅呢、這个 super blue moon，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抬头就望一望啦？我今朝都望咗一眼，真系哇就声，哇好大哦、啊！不过咧就啲烟霞比较上犀利啊，云咧都即系随住天气唔稳定咧，咁啊都多咗，好难喺嗰个叫做云罅之中咧就欣赏到一个非常之清晰嘅超级月亮。咁但系都无咗佢嗰个光，不过咧系啲光就化咗咯。如果唔系有啲云啊遮住嘅话咧，相信会更加靓噶吓。唔紧要，咁啊唯有今次欣赏唔到嘅，等下一次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咧就问农夫噶啦，就问佢哋啊耕种嘅时候你种咗啲麦未啊？其中一农夫就话未啊，我担心咧就个天唔落雨咁啊，又难搞咁啊，干咗搞唔掂。好啦，有人问喂，咁、哎、你种咗棉花未啊？咁呢位农夫就话未啊，我惊咧啲虫食晒啲棉花咁又得个吉。嗰人再问啦，咁话时话你种咗啲乜嘢啊？那个农夫就话到，其实我咩都冇种到，我系想确保安全先，跟住先至开始进行第一步。原来一个人唔愿意付出，唔愿意冒风险嘅话咧，一事无成对佢嚟讲系最自然不过嘅事情。咁我哋日常入边，我哋又会唔会好怕去到面对任何嘅挑战？少少挑战都话喂唔好啊 ，hold 住先，睇定啲先。如果你每一样嘢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样样嘢都做唔成噶。而家呢个季节，大家就要小心啲啦，特别系呢一两日，担心下个风，当佢吹嘅时间会唔会影响你嘅农作物，会唔会影响你嘅心机？ 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坚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容我别去前，赠出这曲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大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七分，望一望嘅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吓。唔知道会唔会即系随住啲风咧，就慢慢增强嘅时候，可以吹散埋啲热气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咁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咁啊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涌浪。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可有涌浪。咁啊下周初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70%。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啦。一套戒备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头先听过咧就系风再起时啦，而家风啊真系起啦。咁啊头先听新闻报道就话，都系会唔会今日咧即系喺黄昏嘅时段有机会会先改发三部戒备信号咧？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呢一个嘅新闻报道啦。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即系而家就通关咗啦，所以佢哋都会藉住咧就系呢啲嘅时间咧，可能会往返内地。特别系星期六日，有啲人更加就系捉住呢一个暑假嘅尾巴，就谂住去内地嗰度啦，可能探亲啊或者消遣一下。如果遇着打风啊，咁会点呢？一般嚟讲啊，来往香港同埋内地通关嘅关口嘅口岸啦，仍然都会正常开放噶。咁但系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所以市民咧需要注意来往关口至到内地以及咧就香港市区嘅交通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先？好啦，其中最多人利用嘅港铁东铁线罗湖站以及咧就落马洲站啦，喺八号嗱，如果喺八号风球嘅情况底下咧，佢哋会维持服务噶噃。咁但系若果改挂咗九号或者以上嘅风球嘅话，列车服务咧就会暂停噶。咁就系话来往落马洲黄岗口岸同埋过境穿梭巴士嘅八号风球底下啦，亦都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风嘅去向咧，我哋就要静待啊！到底咧佢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因为咧都冇话啊，一定系行呢条风嘅路线嘅，冇噶吓。咁啊，都系要不断估计嘅啫。不过咧，香港天文台估翻咧，就是、我哋附近嘅风咧，佢嗰个力量啊，或者路线咧，应该会准啲，因为个 data 咧就应该会比欧洲嗰边咧就丰富好多啦。所以我哋大家密切留意住最新消息啦。 手拖出你的阿姨，是否喜欢刚刚结识，或者喜欢生于那亏。 Count to ten， 好似系歌名啫，唔系讲紧风暴。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二十八度咯，比头先咧就炎热多一度，上升多一度啦。呢、這个故事咧就发生喺美国嘅德州，其中一位嘅主角咧，佢嘅名字叫做尼尔，佢系专门咧就卖音响器材嘅企业家嚟嘅。有一日当佢喺餐厅食饭嘅时间，后面呢有啲手杖嘅声音，托托托，佢一听就知道系一位失明人士。于是乎，佢轻轻咁样喐一喐身，咁啊暗示对方做咗少少嘅肢体动作之后咧，咁啊引导对方一齐坐。呢位失明人士发现前面有个人，咁亦都停下脚步，按照佢嘅指示，大家坐低倾下偈。呢位失明人士佢就同尼尔讲啦：，啊，先生，其实咧我系都系一位失明人士，你都见到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尼尔就好客气咁讲啦：，啊，冇问题，有啲乜嘢我可以帮你噶？失明人士随即咧，佢就攞起一个嘅皮夹，佢就话到啦：，先生你睇下，呢、這个咧系一个全新嘅真皮嘅皮夹嚟噶。呢、這、一个嘅真皮嘅皮夹，其实咧都系非常之矜贵噶。而家卖出去嘅话咧，其实佢都值$5嘅。不如你同我买咗佢啊！呢位尼尔咧，佢就拎钱出嚟，佢就话到皮夹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好多，但系我好愿意帮你买嘢，呢啲钱你唔使找啦。呢位失明人士摸一摸呢张嘅钞票，竟然间系一张$100嘅钞票，佢啊梗系非常之开心啦，不断系咁讲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咁样，更加话到你系我见过最好心嘅人，非常之感激。尼尔正在准备起身的时候，失明人士再跟他说，其实我不是天生就失明的，都是20年前在这条街上的一场大火。尼尔想了一想，他就说到了，你是在那一场大火里面才会失明的？是啊，所以之后我就周围流浪，当年的肇事者他们都没有赔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超强台风苏拉正系横过南海东北部。天文台话，随住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天下午三点至到五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明日至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会有狂风骤雨，风势进一步增强。苏拉亦都会为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天文台又话，会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是明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昨日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双城论坛的主题寄托了两地对进一步携手推动沪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共同期许，又指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上海会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为台企，尤其是台湾青年在上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帮助。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说，这次双城论坛之行并不容易，是在不平静的两岸关系之下找寻可以对话、可以共享的价值。他说，当双城可以成功地化解分歧，双赢散发出的连环效应将无可限量。北韓中央通訊社報道，北韓昨日進行了全軍參與的指揮演習，以回應正在進行的韓美聯合軍事演習。期間領導人金正恩視察了人民軍總參謀部的訓練指揮所。報道指，這次演習的目的是讓全軍所有指揮員和參謀部門熟悉戰備狀態下的行動程序，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具備較強的軍事反應能力。另外，朝中社亦都報道，北韓人民軍昨日進行了戰術核打擊演習，模擬摧毀南韓指揮所和機場等的設施。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結束為期四日的訪華行程，他離開上海之前召開記者會，總結訪問成果。雷蒙多說，他並不預期在首次與中方官員的會面之中，可以對影響英特爾、波音和美光等美國企業的議題上取得任何突破，但他希望在未來幾個月能夠見到一些成果。雷蒙多又重申，美國並不希望與中國脫歐，在提到美中同意繼續就很多棘手的議題進行對話時，雷蒙多形容他是持乐观的态度离开中国，强调美中不能够发生更大的冲突，这样对美国、中国甚至世界都不利。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8.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怀念往年，我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好看。 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六点四十一分的早上，外面的气温是二十八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诶，六点半的这个 session 咧，船仔出现了。哇，好兴奋啊！开咗啦， 咁啊，欢迎船仔啦！其实六点钟都同我哋听众咧就见咗一次面噶啦吓，六点半啊，俾我哋听一只歌先啦。 系啦，点解会同大家听一下歌咧？咁啊，最近发现咧，我开始就中意听旧歌。 吓， 咁啊，梅艳芳呢啲当然好啦，咁所以就播啦。 嗯， 咁点解咧？我哋点解会更加比起新歌啊？ 嗯、 即系新歌唔系唔好听嘅。 嗯， 但系点解比起新歌？我哋好似中意听旧歌，你中唔中意听旧歌啊，小白？ 我都中意啊，譬如系《夕阳之歌》 啊， 呢啲我都好中意嘅。譬如仲有嗰啲譬如傻女啊，即系陈慧娴嗰啲咧，咁啊谭校长有好多，譬如以前啲朋友啊，都系好好听。暴风女神嗰啲都系好正嘅。 我嗰、那个 爱情陷阱都好笑啦，谢陷阱，谢陷阱，谢陷阱，最惨嗰个系咩啊？偏爱遇上啊， 偏爱遇上， 真系阴公。 我系。我的年代啲同你唔同啦，咁、我听我系听容祖儿咯。 嗯，如果我容祖儿对你旧歌， 对我 跟住咧， 唔系即系咁讲。譬如我中意听心淡啊，嗰啲咩一拍两散啊，即系个嗰啲啦，或者卫兰嘅 谁来爱我？你知我？ 呢、這个反而 祖儿。 這個反而不知道， 他再早期一點的 了，哦，那未聽到了，應 該，那接下來還有呢？ 還有衛蘭那些咯， 啊， 衛蘭最早，是不是叫早期呢？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算不算早期，啊，即譬如My Love My Fate 那些呢，是啦，那就是很喜歡的， 嗯， 我就比較，我而家開始咧，以前就真係成日聽新歌嘅，而家咧係夾硬逼自己聽新歌。 哦， 因為如果再唔聽，我覺得自己好似 outdate 咁樣。 唔會嘅，咁你聽即係晨光，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我哋本身都聽好多新歌先嘅。 係啦，好彩有呢度。 係啦， 如果唔係我又冇得聽新歌啦。係啦，咁但係點解我哋好似？對於舊歌啦，或者自己年輕嘅時候聽嘅歌，係特別情有獨鍾咧。頭先嗰首《似水流年》咧，勁好笑喎。 嗯， 我係 DSE 嘅時候聽。 係咩？ 係啊。 點解咧？ 我唔知點解，覺得 DSE 要聽下梅艷芳咁樣咯。 哦。 咁於是就一路温書，一路聽《似水流年》。 嚇！ 又覺得啊，幾好聽喎。 跟住就食住榴蓮啦。 榴莲呢样嘢咧就冇食啦，咁我食住雪条啫。 榴莲雪条 啊，都可以喎， 啊， 或者应该咁样食，系啦。咁嗰阵时我就点解会听旧歌咧？或者大部分其实可能你我唔知小白你个歌单系咪基本上全部好多都系你学生时期听嘅歌咧？ 我啲歌单咧就比较上真系阔啦。因为我而家都摆好多新歌 入去，哦，今日系你做音乐节目， 系啊，因为我做音乐节目嘛，所以我不断听嘛。咁听下嘅时候，觉得呢只歌又正，又射咗入去咁样。因为咧，我自己个习惯，其实虽然咧，我自己我自己其实冇 join 嗰啲 plan 噶吓，即系一个月费任听嗰啲，我冇嘅。我系喺电台做节目嘅时候咧，就不断，我就好彩啦，可以听好多新嘅歌啦。咁听到呢只歌好听咧，然后我就用手机直接买嘅。即系我系， 哦， 啊，可能有啲系六蚊，有啲八蚊，咁我就每只歌咁样买，就摆咗入去个手机入边咯。系啊， 点解你唔 join plan？ 我觉得咧，我觉得可能 artist 会喺呢方面赚钱赚得多啲。咁， 哦， 我就觉得系一个支持嚟嘅。 哦，都系嘅，啊。 我唔想纯粹只系一个我可以任听，反而我觉得呢只歌我愿意俾钱去买嘅话咧，佢系以后都陪伴住我。咁因为song list 咧，譬如我任听嗰啲 plan 咧，佢有机会系因为个。那個叫供應商，同每一個唱片公司佢個 contract 完咗嘅時候咧，佢有機會係直頭成個 artist 嘅歌就抽起咗嘅。咁， 哦， 以後呢只歌咧就可能會喺我人生入邊咧消失咗都唔出奇。咁但如果我買咗嘅話咧，呢只歌就係屬於我噶啦。咁我就幾時咧都可以攞翻出嚟聽啦。 就係咁啦。 哦，哎，我真係冇諗過喎。 咁我覺得幾蚊幾蚊咧，又可以幾好嘅。即係以前我一定買一隻碟噶嘛，以前我讀書嘅時候一定買一隻 album 噶嘛。咁都平嘅話，其實平都係七八十蚊啦。咁以前係啦。咁如果係嘅話咧，我又覺得可以逐隻歌買咯。我覺得真係好好。咁有啲你話真係鍾意成隻碟嘅，咁佢成隻碟買，其實有時仲有個 discount 俾你添，咁樣。 同埋網上買應該平少少。 啊，網上面買，所以佢話網上買一隻咧，佢就會平啲咁樣咯。 係啦。哦，你都好好喎、啊，你對啲 artist。 因為我覺得人哋創作咧係好有心機啊。我既然鍾意嘅話咧，我應該喺我可以做咩咧？即係除咗見到面嘅時候，你隻歌真係好聽啊！咁咪直接同佢講咯，其實 我有買㗎， 我有買㗎，係啊，我有試過同阿布志倫講咧，喂，你呢隻歌好聽喎，俾佢電話我聽，嗱，我買咗。 咁佢有咩反應啊？ 梗係開心啦，因為我唔係呃佢嘛。 係你真係買了。 而我唔係只係純粹因為我電台做而喺電台咁聽歌嘅，自己就哦完咗工作就唔理，係因為我欣賞啲歌嘅時候，我就自己願意付出喺金錢上嘅付出咁樣咯。 哦， 系啊，要支持噶。 咁啊啱嘅。嗱，不过讲翻点解我哋好似啲歌 list 咧比较唔 update 有啲人，即系譬如我咧，我系特别唔 update 嘅，或者咧呢一种症状，有人叫佢做初老症 啊。即系如果我，即系你啊， 系即系点解会咁样咧？会点样突然间净系听啲所谓嘅旧歌咧？即系自己嗰个年代嘅旧歌咧？原来最大个原因咧系我哋青春时代嘅嗰个定型啊。嗱，譬如我哋一开始青春期嘅时候，我哋个性格点样？定型咧系靠身边嘅环境嘅、譬如你嘅父母啦，譬如你失恋啦咁样，咁于是就喺唔同嘅实验或者生活入边，你会慢慢摸索出嚟，然后发现啊，原来自己面对唔同事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做一啲性格或者做一啲应对嘅方法啦。咁、所以咧，有个心理学家咧就认为啦，如果咧我哋对唔同事物嘅偏好咧，通常都系喺大概二十岁初期定型嘅。系啦，咁我哋就比较容易喺嗰段period 或者会记住啲乜嘢情绪咧，就系啲唔开心啊，好、热血 或者迷茫嘅。咁、可能我哋嗰阵时就哎呀，唔知点样表达嘅时候咧、 你前几年啫，二十岁。 其实都唔系几年，前两年啫。咁样咧就好似一个出口啊，听歌，好似个出口咁。我哋点样宣泄嗰一啲情绪就系听歌啦。嗰首歌好中我哋嗰、那个。嗰種感覺，咁你就會記住咗首歌，佢就同我哋嗰一種叫做情緒連結咧，大腦嗰種情緒連結好深，咁所以咧嗰首歌對你咧係有特別嘅意義，或者你會好記得嘅。 哦，咁以後聽翻嗰只歌咧，就諗翻喺嗰度疤痕啦。 諗翻起佢，你有時咧。唔係、又唔係疤痕嘅，都係疤痕嚟嘅。咁但係你又會開心嘅，因為如果你聽翻你當年中意嘅歌嘅時候咧。嗰首歌其實構建咗你嗰種身份認同㗎，即係你係一個咩人？因為頭先講過，你身邊嘅嘢係會構成咗你嘅性格㗎嘛。咁所以咧，你個大腦當你聽翻啲歌嘅時候咧，係會有多巴胺出現嘅。 哦，原來就係咁樣，所以就會有開心啦。 係啦，你會開心嘅，同埋你會重新回顧一下啊，究竟我係邊個咧？或者我係一個點樣嘅人？或者係大个出嚟做嘢，可能觉得好迷茫啊！即系譬如我咧，我就系谂梦想嘅，即系哎呀，将来做咩好咧？突然间听翻首好热血嘅梦想歌，突然间觉得我啲力量又翻翻嚟啦。譬如听Super Moment 咁样，嗰啲无尽嗰啲，哇！咁就好开心啦。咁所以咧，其实透过一种青春时期嘅歌咧，系可以揾到翻自己嘅。哦 晨光百科， 唔知咧，你会唔会好似我咁咧，好中意睇一啲接暗疮嘅影片或者系洗牙片咧？阿船仔，我咧又真系几中意噶。嗱，不过点解我哋系会特别中意睇呢啲片咧？我哋咪好似有问题咧？原来唔系噶。心理学家指出咧，可能我哋只系展现一种病态嘅好奇心。如果我哋睇多啲呢啲片嘅时候，反而系可以比较容易控制呢啲比较呕心嘅反应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邀请到啦，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上个星期咧就讲紧一啲韩国嘅潮流服饰啦。咁、我知道你又啱啱飞完一转咯，有啲咩最新嘅韩国方面嘅韩系时装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咧？ 可以啊，嗱，如果你见我目测我见到嘅咧，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着牛仔。褛啊， 中意啦！我成日都系着牛 仔 褛啊， 衫啊， 中意 样嘢啦， 系系系冇戴牛仔帽啫，因为真系知自己事，戴咗真系出唔到街，俾人笑死。 唔系，即系其实你就算你渔夫帽啊，或者有啲类似啲画家帽啊，吓嗰啲帽咧，其实有时都会用啲牛仔布料做噶嘛。 哦，系啊，系啊，都系、啊， 都戴到嘅，咁啊唔使即系谂到，哇，即系 cowboy 嗰啲又即系用牛仔料好好夸张嘅，又唔使嘅。 嗯， 咁如果好啦，我哋讲到牛仔布料咧，咁牛仔褛咧，佢哋继续有好多好多唔同发挥嘅空间啦， 系 唔同款式嘅牛仔褛啦， 嗯 ，regular 嘅又有啦，瘦咗花嘅又有啦，跟住反而啲 bling bling 嗰啲我又唔系见好多嘅，咁可能我自己又唔系太。好啲好 bling bling 嘅牛仔褸啦，咁但可能有啲瘦咗花 patchwork 嘅牛仔褸又有啦， 係係。 跟住另外有一個 pattern 咧，我相信咧就係、是、因為大牌子出現咗嗰一種嘅牛仔布，咁、然後咧就開始佢哋就由嗰度 develop 出嚟咧，就 develop 咗好多唔同嗰一塊布嘅牛仔嘢嘅出現啦。 哦， 嗰塊牛仔布系点样嘅呢？其实就系一个好似格仔格仔咁样嘅牛仔布。 系想象到佢系咩颜色嘅格仔咁样啊？ 好似叫 mid blue 咯，又唔止好深色嘅。 哦，咁我明啦。 你想象咧，佢好似一个威化饼，一格格嘅威化饼。 吓， 或者我嘅年代咧有雪糕三文治嘅。 吓，诶， 雪糕三文治上面嗰块饼。 雪糕三唔系即系威化饼唔系咩？ 冇錯，都係威化餅咯。咁你再諗食嘅多啲啦。咁因為威化餅咧，其實你上面嗰一格可大可少噶嘛。咁係比較大格啲嘅嗰一格布都。 係。 大概我估啦，我目測啦，可能係 1.5 cm 乘 1.5 cm 嘅一格，咁就一格一格嘅凹凸嘅。 係。其实摸上手，摸上手都几舒服嘅，即系有。 冇错，佢唔系 print 出嚟嘅喎， 系啊， 系布料系压出嚟嘅喎。 觉得好有质感啊，件衫。 有质感嘅，咁同埋就有层次感。 挺身啲，件衫会唔会挺身啲？会唔会噶？ 睇下佢染到几厚咯。 哦、 我又唔会拣啲特别硬净，因为嗱，就睇下佢嗰块呢一个 pattern 嘅布料咧，睇下佢要嚟做啲乜嘢啦。譬如我哋头先讲，佢有做帽、哦。 嗯。 一格格嘅帽、哦。 系。 渔夫帽佢有做喎，咁你渔夫帽你自然就唔可以太挺身啦，佢就相对会软翻啲嘅嗰只帽。 Oh, okay. 但系咁我有我都有自己今次去采购啦，我自己有入到呢一类呢只牛仔布嘅牛仔褛。咁、你牛仔褛你相对咪要用啲挺身啲硬啲嘅布料咯。 系啊，冇错啊。 咁佢就会用啲比较 box 啲厚身少少嘅牛仔褛去做啦。 哦、okay. ， 牛仔裙我都有入、哦。 咁犀利？ 其实懒系一 set 嘅，即系你可以牛仔褛加个嗰条牛仔裙咧、 啊。 其实你望上去咧都几一 set 嘅、哦。 哈、啊、哈、啊啊、 都可以咁样衬、 哦。哦，咦系、哦，其实牛仔褛同牛仔布啲、 啊、 我都 呢只布好、啊， 我都成日咧会系着嘅，我觉得几靓、哦。 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你话你想追少少潮流嘅，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啦。牛仔嚟讲，就算你唔先讲啲普通就咁嘅牛仔嘢、 啊， 都好多款嘅。你圆领啊，圆领嘅牛仔褛啊，恤衫啊，好、 啊、 多好多唔同嘅牛仔嘅款啦、啊。咁你话、你本身都中意牛仔嘢嘅，咁今个秋季咧，其实你都唔使愁买唔到衫啦。 哦，咁就得啦，咁我可以日日咁样牛仔咁样翻工都得咯。喂，牛仔有冇鞋啊？话时话， 有袜， 有袜 ，OK。 嗰啲系咩物咧？咁呢一个咧都系今季好兴、好兴、好兴嘅，亦都系睇佢用咩物料做咯。牛仔都有啊，就系、咧，类似 N 年前啊，佢简称一啲叫泡泡物啦。我唔知道你就咁讲泡泡物，你有冇个 picture 出嚟？ 咦，我反而唔知道泡泡物，要你形容一下。 嗱、咁你有冇以前好耐之前啊？Olivia Newton-John 佢唱 Physical 啦，如果我冇记错啦吓。 哇，好耐以前、你讲嗰啲系。 是啊，佢嗰对 Lip Warmer。 我 Google 一下先啊。 你唔好扮嘢啦，你知嘅。有次我同你讲啊，即系跳 aerobics 啊。 哦，呢、這个，呢、个我记得啦，记得翻晒啦。 记得、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我唔知道嗰个 Olivia Newton-John 啊，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即系就有我错，或者阿小白咧，你往后就同我更正翻呢一单嘢啊。咁咧，总之咧就系即系嗰陣時跳 aerobics 嗰陣時咧，啲女士們係好中意著啲 Lip Warmer 噶嘛。 咁我知啦，我大概知道啦而家。 今次咧，韓國嘅時鐘咧，將佢更加發揚光大，更加誇張。 係， 重要個物料咧，佢唔係就咁嗱，以前瀝光物係針織噶嘛， 係， 真係用襪嗰啲物料咧比較厚少少，再泡泡啲咯。係，咁但係佢今次出嗰啲瀝光物咧，其實就係嗰啲好似成條褲咁嘅，不過咧佢係冇咗大髀嗰節咯。 哦，即係去到膝頭哥咁樣。 去到膝頭哥，甚至乎 cover 埋個膝頭哥。嗱，如果咧香港有女團組合咧， 啊，有啊，香港好多啊， 女團嘅組合， 啊 嗯，佢哋咧其实好多时而家出席啲活动啊， 都系笠埋个膝头哥。 系啊，佢哋好多都系已经着紧啲泡泡袜噶咯。 你一讲咧，我就会记得翻好多女团都系笠住个膝头哥。系咪你做 design 噶？其实佢啲服装嗰批？ 唔会啊，即系我相信佢哋都系个 stylist 都系留意到呢个 trend 咯。 OK， 系啦，咁所以就系、是、韩国嘅女团又好啦，香港嘅女团咧，其实都已经咧好着呢啲泡泡袜噶啦。咁、 哦、 啊，真系 cover 到佢膝头哥啦，长都系点咧？膝头哥冚住膝头哥啦，然后咧冚埋个鞋面。 嗯。 嗱，如果你话你夸张啲嘅，真系譬如我哋睇啲女团啊，佢哋上台咧，真系冚埋个鞋面咧，夸张啲嘅，因为佢有个舞台感啊嘛。 嗯。 但系如果你话你平时 daily 着嘅话咧，都可以唔使咁夸张嘅，可能系膝头哥下边啦，但系都差唔多叫做冚住少少鞋面噶啦，已经。 哦，哇，咁啊， 所以着出嚟咧，真系好似半条裤咁噶啦，已经着咗。 明白。喂，但系上台咧就话好睇啫，如果呢啲我枕自己出街会唔会 over 定系点样噶？ 冇乜嘢噶，你譬如你可以穿条短裤仔啊，牛仔短裤啊，T 恤啊，你穿件贴身少少嘅 T 恤啊，牛仔裤，因为你下身已经好阔啦嘛，你嗰个泡泡袜咧其实都几夸张噶， 吓会唔会着到好肥啊？真系夹组脚咁样出嚟？ 唔会噶，唔会噶，反而咧我自己觉得咧，譬如你话你本身小腿比较粗咧，我觉得你咪玩呢啲，你当遮下小腿啫嘛。咁你入边你可以真噶，因为你冚鞋面啊嘛。其实你对鞋咧有翻少少厚度咧，有高度啊。咁你冚咗鞋面，你唔会觉得里面对鞋咁高咧？其实会有个暗，即系嗰啲掩眼法咧，暗卡都可以增高咗嗰啲效果咯。 哦，知啊知啊，即系木村嗰啲鞋嘛。 系啊，嗱你我唔准你咁样讲木村啊。 好多个木村嘅呢个世界。 系啊，冇错啊，好多个木村噶咁样咯，咁都系着呢啲噶嘛。 哦， 咁你就可以少少高嘅，譬如女仔咁，你可能系入边一对真系厚啲嗰啲 daddy shoes 咧，厚啲嘅波鞋啊。咁、你衬呢啲泡泡袜。 嗯 你望上其实好似增高咗，但你又唔会成对 daddy shoes 俾人见到，咁我觉得都系可以噶。 哦，可以试一试啊。喂，牛仔褛咧，其实头先有提过啦，牛仔褛系咪又真系搭乜都得噶？而家你见到韩国嗰边啲 trend。 其实可以啊，你入面 T 恤又得，系 啊， 所以好多穿搭噶，咁甚至乎牛仔嘅连身裙啦，我都见到好多。咁如果你话啲牛仔女士们啲牛仔连身裙咧，可能去到膝头哥上面嘅，咁你如果你话娇小啲嘅，你咪就咁连身裙着咯。如果唔系嘅，你高大啲嘅、可能你有168或楼上嘅，咁嗰条短你变咗嗰条牛仔裙其实好短噶咯，你着上身。 哦， 咁你咪可以，譬如下身你可以再衬裤又得，或者好似头先咁讲，你衬女呢啲泡泡袜啊，咁样其实都可以，无限穿搭咯。 哇，都几好喎、啊！咁啊，可以再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先问啦、啊，问多啲，譬如牛仔褛仲可以点样配搭出唔同嘅服饰咧？会唔会有啲牛仔系啦？下个礼拜我就系想讲，譬如牛仔褛嘅 accessory 嗰啲咧，会唔会都有好多可以喺韩国嗰度见到？咁啊，下个星期再讲啦，海 好啊， 好 OK， 唔该你，拜拜， 拜拜。 Sarah 考下你，点先有一顶合规格嘅安全帽？ 合规格嘅安全帽基本条件之一就系要系有安全帽带， 另外仲要符合好多严格嘅条件，保养同埋存放安全帽嘅规限。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关于正确使用系用安全帽带嘅威严背后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电台《风骚精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安全帽系工友好拍档，正确使用能将危难挡。我系 Linda。黄兴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而家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九分啦，咁啊转头分头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早晨咧，朝早七点十分，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嗰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就系船仔都喺度。早晨，船仔。 早晨。 系啊，头先船仔六点钟嘅时候都已经喺度噶啦。咁啊，另外交通天文台咧就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今日一只雀咁入嚟啊。 系 咩？好靓咁入嚟啊。 OK 噶。啊，头先咧。 OK 靓。自己都忍唔住自己赞自己嘅样，真系 OK 靓。 一般啦，又咁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突然谦虚喎你。 咁唔系突然谦虚嘅。讲翻啦，即系头先咧，你哋嘅 jingle 咪话，诶，会唔会塞车噶？ 会啊， 今朝你睇下，真系有两宗交通意外，不过好彩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咧喺一分钟前清理好啊。咁呢宗清理好嘅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慢线啦，咁就一分钟前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碧街啊。讲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啦，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而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啦。咁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慢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咧，今朝想用狮隧出嚟嘅朋友留意啦。而家排 到黑啦，嗰度 系啦，嗱，你都睇到啦，真系叻仔啊，冇错啦，就系红到黑啦。而家排到隔田村噶，咁希望快啲清理好啦。咁但系如果呢个时间想话赶住出门口嘅话咧，可以唔行狮隧啦，兜一兜或者大埔道啊、 大埔道、大老山 咁样咯。因为暂时未清理好噶，咁讲多次嘅位置咧。就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嘅。 哇，咁要早少少出门口咯。如果多车使用呢一个嘅大埔旧路嗰边嘅话咧，咁即系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嘅一段路嘅话，好快脆又会因为太多车又挤塞噶啦。 冇错，朝朝早个位都挤塞。 系啊，咁如果啲车拥去嗰边嘅话，好快脆塞到马场噶啦。 咁啊，快啲早啲出门口啦！呢、這个时间啊，大老山城隧啊，而家咁多其他嘅隧道咧，暂时都 OK 噶嘛。咁同埋。大埔道啊，都 OK， 咁可以行翻呢条路咯。而家就话稍后就唔知啦，你知啊，一分钟嘅变化都 好大 噶， 马路上边啊，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话，哎呀，点解你叫我行啊？点知塞紧车啊？ 系啊， 呢一分钟咋咁？ 份早餐仲有块面包未食啊？咬住出门口啦。 系啊，所以大家预翻时间，咁唔系嘅，留意住我哋咯，希望真系快啲清理好咯。咁、你清理咗之后，虽然有车龙，但系啲车龙喐得好快都可以行噶嘛。 系、 所以冇问题嘅。咁、另外都系同大家讲讲啦，咁之前嘅爆水管仲系封闭噶，喺葵涌。嘅葵德街噶，咁而家葵德街去翻葵和街方向，近住葵顺街嘅熟食市场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观塘道都有水管急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好，咁啊，交通方面大家就要留意塞车嘅位置啦，吓，咁啊，尽量改道，咁啊，亦都留意住呢一个安全车速啦。 冇错啊，咁我想同大家讲讲，相信大家香港好多人都好关心嘅，甚至系我都好关心嘅，因为好多媒体咧，今日有睇媒体嘅报道咧，都知道。一个噔噔噔跨境支付深港一卡通可以畅游呢个中港327个城市。 哇！ 琴日已经发布咗。 几多个城市话？ 327个城市。 327个城市， 好多、 其实都好多 啊！犀利啊！呢个深港一卡通啊，深港一卡通咧喺琴日正式咧喺深圳咧就发行，呢个正式开卖，香港都买到噶吓。但系琴日就正式系发布会就喺深圳嗰边啦。咁呢一个卡咧就具备咗深圳通嘅电子钱包同埋八达通嘅电子钱包。 深圳通的电子钱包 同埋八达通的电子钱包，即系张卡里面容许呢两个双币卡咯，系、啦，咁分别就可以用人民币同埋港币增值嘅，咁咧亦都可以喺香港啦、北京啦、上海啊同埋大湾区之内咧300几个城市使用咧乘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 哦，咁好方便喎、 啊！好方便啊！一陣講呢啲另外額外有嘢俾你哋聽。咁啊，深港一卡通咧就屬於非接觸性嘅智能 IC 卡啦。咁卡上邊咧就有深圳通電子錢包同埋八達通電子錢包啦。頭先講咗啦，分別可以使用人民幣同埋港幣充值啦。咁好啦，而家港人咧好多人都係北上去深圳消費噶嘛。咁、咧就可以咧喺深圳地鐵嘅口岸，包括咩啊？羅湖啦、福田啦、黃岡啦、蛇口啦、文錦道、蓮塘口岸同福田口岸嘅、但係記住，深圳灣口岸未開通地鐵嘅，所以冇得增值。有冇得深圳灣口岸都未有地鐵邊有賣嘅？大家留意啊，就係頭先我講嘅地方啦。咁每張咧 唔好去到嗰度問啊。 係啊，唔好問啊。每張嘅售價咧就係68蚊人民幣，大約係74蚊港紙啦。咁好啦，咁如果有關充值方面咧，喺深圳方面咧都話除咗深圳方面咧除咗頭先我講嗰啲口岸啦，亦都可以通過呢個深圳通嘅 app 啦、深圳通嘅自助客服終端機、深圳地鐵站嘅客服中心充值嘅。咁好啦，講完深圳嗰邊，講翻香港啦，梗係。咁香港方面咧，就可以喺各大嘅八達通嘅客服網站，喺港鐵站咧，即係咁啊，便利店都可以嘅。 係， 同埋使用呢個八達通自己嘅八達通 app 咧，都可以充值嘅。 哦，即係我好多時都會用自己嘅八達通 app 咧、去到幫自己小朋友嘅卡咧去到充值嘅。但我想問下佢即係68蚊人民幣係個價值啦。咁我買張卡翻嚟入邊會唔會有啲？已經是有啲錢我可以用嘅，定還是 直接係有錢可以用？ 哦、直接有錢嘅，哦咁啊得啦。 咁但係呢一卡通咧就可以頭先講咗啦，分別可以用人民幣同埋港幣充值啦。咁但係喺深圳咧就可以乘搭話，淨係乘搭公共交通嘅工具嘅啫，即係地鐵啊或者係巴士。至於你話想可唔可以用嚟喺便利店啊、咖啡店、其他食肆咧係唔得嘅，因為佢暫時都未有派卡機嘅、即係只係貨你搭車嘅啫。咁但係香港就唔同啦，香港就可以用咧，淨係用便利店、巴士或者係港鐵。香港嘅便利店可以用啊。但你唔好諗住上到去內地用佢啲便利店或者食肆啊，好似香港好多食肆都用噶嘛，係八達通。咁但係深圳就唔得咯，大家記住咯。咁、但係依一個非常之方便嘅，點解咧？我想講，即係上個禮拜咧，我就去咗深圳啦。咁去到深圳咁啊，港鐵度咧就見到咧，啱啱入閘嗰度咧就個客戶服務客戶服務嘛，人幫你買飛。咁我諗住，算啦，因為我未第一次搭深圳嘅港鐵啊。咁我覺得我雖然話可能嗰個電子錢包係可以買到飛，但係你見到成皇廟咁近，而家去求支籤啊，直情喺客服度排隊買啦，就費事去揾嗰啲買，即係買嗰啲入閘機嗰啲卡啦，係咪先？咁好啦，咁我去到之後排隊啦，見到都幾多人排咁啊，照排啦，因為近入閘，近住入閘啊嘛，入隊排排下，到我咯，排到我之後，我話啊唔該，我想買張去邊度嘅飛啊，跟住佢答我咩？知唔知啊？佢話我哋呢度排隊咧，淨係買小童飛啊！ 哎呀， 我心諗嚇咁搞笑嘅，你明明係一個客戶服務中心嘅。地方嚟噶嘛？咁你係買所有飛，淨係買小童飛？ 因為你諗住成人飛咧，可能大家個電話入邊都已經有曬，會唔會咁樣啊？ 可能佢哋係咁諗咯，我就唔係咁諗咯，我愚蠢咗咯。咁後屘咧，跟住佢除咗買依樣嘢咧，好彩仲有買個叫做深圳通啊，即係好似香港八達通咁樣。 哦，係。 咁我係把火啊。 嗰個就一張卡噶嘛。 係啦，一張卡把火啦，算啦，唔再特登去揾個買嘅入閘機啦。咁啊，咁我諗你除咗買小朋友，仲有咩可以買到啊？佢你咪買深圳通咯，即係我買咗深圳通，跟住咧，但係咧佢又要。俾100蚊嘅，20蚊按金，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啱啱買咗張深圳通喺身度， 哦咁樣， 但就要俾按金，但依一張嘅深港一卡通咧就不需要俾按金嘅， 係 純粹係即係俾68蚊人民幣係即扣錢嘅， 明白， 咁就可以慳翻少少咯， 係咁啊， 嗰張就用住先啦， 都有好多方法咧就坐車，我自己其實都有去過深圳嘅、 嗯， 因為我自己經過幾年疫情咧，其實都冇即係冇去其他地方嘛，咁我都好想知道咧，即係幾年嘅疫情之後咧，譬如內地嘅城市佢到底個進度、嗯。是怎样啊？咁我系极大有兴趣知嘅。咁而家就上过去一两次咧，我就第一次其实我真系谂住去睇。第一次簡直係慘敗，因為我搭車我自己我都好成問題 嘅。係啊，你冇啲錢包，你 冇錯。跟住第二次嘅時候翻嚟香港啦，咁啊得起心肝咧，又申請呢、這個又申請嗰、那個，咁啊發現原來都有好多方法嘅。 冇錯。 甚至乎俾錢咧，又同自己嗰個 credit card 又連結，因為佢好多 rule 嘅，有啲係要同翻內地嘅信用卡啦，有啲又同 內地係啊，要喺 本地， 咁 都有好係啦，有好多要條款你要自己睇下咁樣，咁所以係要 study 一下先至得嘅呢啲。咁啊。总之大家就有自己的方法搭车咁就得啦。 系啦，总之好开心咯。你而家有咗呢个深港一卡通嘅话咧，就方便咯，系咪先？ 即系 起码你就公共交通工具嗰方面，你就唔需要再特登去搵散纸或者搵钱包去买飞 咯。 好似香港几方便啦，八达窿咁， 冇错冇错， 一嘟就可以过啦。 仲可以直入去我哋个电话入边都更加方便啊！ 呢一个都系好消息嚟嘅。 系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船仔到底出边见唔见到蓝天白云咧？一路戒备信号底下。 嗱，今日咧个天咧就真系唔系话好蓝，有少少灰嘅，咁同埋咧云层都多，同埋真系见到鱼鳞云喎今日。 哎哟，咁啊真系同打风之前嗰啲讲法一样、哦。 系啊，真系见到鱼鳞云、哦。 寻日都已经有噶啦，其实鱼鳞云。 哦，系啊。 系啊，我成日望天。 冇望过天喎，真系。 我成日望天打卦噶，呢啲人。 哎呀，定系你成日做天文台啊？ 一唔系啦， 哎、 我系低级嘅啫。 系咩？嗱，但今日真系凉嘅。寻日咧，我就去到下昼觉得好热啊，唔知今日下昼会唔会咁热啦？不过而家呢一刻咧又几凉嘅。不过打风咧，始终都唔系几好嘅，都阻住嘅。尤其是如果系要去旅行嘅人咧，就会喺度谂：哎呀，打风会唔会上唔到机咧？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买旅游保啦。系啦，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系一订机票定系就即刻买，定系话哎呀我见到佢打风我先买咧？嗱，因为咧原来你打风先嚟买咧，即系譬如而家买都问啦，而家系都应该唔会承保噶啦、 啊。 普遍咧要喺个台风未形成之前咧、你投保先 work 嘅。 哦，咁啊通常就应该一买机票嘅时候就尽快处理埋呢个问题啦。 冇錯，咁就最好就一買機票即刻就投保啦。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個保險公司個條款，你喺邊一日買旅遊保險咧，先會保障你今次颱風損失嘅。同埋通常咧有颱風咧，嗰啲保險公司或者如果你係跟旅行社買咧，已經會出咗話嗱，你而家係幾時買之前嘅旅遊保險咧，原來係承保嘅咁樣。咁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啦。咁另外咧，家居嘅意外保險大家都可以試下購買嘅。咁但係都係要早少少買，其實一早。好买定咧，可能每一年持续都系买咧，咁就唔使惊台风嘅事，即系唔知点解好神奇地窗裂咗啊，或者吹到系唔知点解有时真系会个风太劲嘅。 咦，睇嚟你年纪轻轻都看破世事啦、啊， 唔系成日睇新闻嘛， 通常都系咁嘅，你冇买嗰阵时候出意外，通常都系。 你買咧就冇事噶喎，通常咁、但係起碼你買咗咧，心安理得啲，同埋唔使咁驚啊嘛。你起碼我真係哎呀咁樣，唔知點樣爛咗個窗，都有得補啊嘛，冇咁唔開心啦，係嘛？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嚇。 系啦，今日讲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转坏，风势都颇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巨浪同埋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噶。 唔该晒船仔，咁啊听到船仔都讲话有涌浪有巨浪咧，大家都要远离岸边啦吓。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另外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晨光大学。 好啦，7:22嘅早上，咁啊晨光大学咧，今日朝头早咧就揾埋阿船仔一齐啦，就邀请阿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咧，就喺电话侧边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今日咧就因为都嚟紧啦，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啊会唔会挂更高风球咧？咁啊大家就留意住新闻报道。咁但系嘅即系每一次咧打风嘅时候，大家喺屋企咧就真系冇嘢食啦。 系 冇嘢食咧，就要揾嗰啲咧就叫万年食品啊， 即系罐头， 即系罐头啦。罐头咧都有好多种类别嘅，同埋罐头咧，我相信成日都话罐头冇营养，冇营养。咁系啦，咁到底呢个迷思可唔可以打破咧？我先问咗一个先，就系大家都好中意食嘅，例如系午餐肉同豆豉鲮鱼，不如先等 Mimi 拆解呢两种嘅罐头先，好唔好 啊？好，呢两种我谂都系差唔多。罐头之罐嚟 嘅，系啊，罐中罐， 我都好中意食啊，因为 即系好受欢迎啦，同埋但系咧，即系如果系讲脂肪量嘅咧，呢两个都差唔多排名第一。 哎呀，咁啊，真系罐中罐都唔好食咁多啊。 系啊，因为嗱，餐肉咧，其实就入面有好多嘅即系肥嘅膏啦，猪嘅肥膏啦，咁混埋一齐，咁所以先出嚟咁好味、咁香口啦，特别煎咗，系啦，咁同埋亦都加咗啲味道啦，佢嘅盐分都好高啦，咁而豆豉鲮鱼都系点解会高脂肪，就是、因为炸过，跟住佢仲有系油浸嘅，咁所以就出到嚟，即系其实有好多会就咁食啦，甚至乎爱嚟加咩油麦菜啊咁啊，系好啲嘅一道餸，系啦，咁都会见到其实煮完之后都令 立立的那個餸，係啦，咁就係真係佢個油份都相當之高，咁所以喺罐頭嚟講嘅話咧，我哋都要注意翻佢嘅油份同埋嗰個嘅脂肪，即係個鹽分。兩個呢只嘅即係營養素啦，我哋叫都係要特別要注意嘅。咁但係即係你頭先都有講過話，罐頭好似唔健康咁啦。咁其實罐頭咧，亦都有一個錯覺咧，就係俾人即係覺得哇，擺得咁耐，梗係加咗防腐劑啦咁。咁呢個我都想大家要知道翻，其實大部分差唔多，我諗即係所有嘅罐頭都係唔需要加防腐劑嘅。 竟然係啊！ 系啦，佢哋加添加剂啫，即系话啊，等佢稳定啲啊，或者等佢啲味道好啲啊，咁加好多唔同嘅嘢落去，咁嗰啲添加剂。但系防腐剂嘅话，点解唔使咧？因为佢嗰个包装封口嘅原因，同埋佢亦都要摆落去水蚀嘅所有罐头，咁所以令到佢可以有一个消毒嘅状况。咁系唯独是就睇下个罐有冇凸起，凸起咗咧就真系唔好买或者唔好食，因为会致命嘅，入面有细菌啊。感染咗啦，已經係啦。咁但係如果係佢粒嘅咧，就冇問題嘅。佢都係一個好安全嘅食品，亦都冇加防腐劑嘅。 哦，粒就 OK 嘅，凸就唔好買啦。咁當然爛都唔好買啦。哦，原來佢唔係防腐劑，佢係添加劑。 我一路都以為係防腐劑。係 咯，咁乜嘢會加防腐劑咧？會唔會真係有一兩罐罐頭係會加防腐劑㗎？ 如果我以前啦嚇讀書要去做罐頭嘅話咧，咁我就知道應該係唔使加防腐劑呢個方法、 哦，即 係 直頭謬誤添啊！我哋嘅呢啲 冇錯啦，係啊，因為佢擺得耐嘛，咁又唔爛喎，梗係加咗防腐劑啦。咁只不過佢真係佢嗰個封蓋形式係密封真空嘅，同埋亦都。殺咗菌，所以佢有一定安全性咯。 係、啊，咁我又好奇，頭先又講開午餐肉啦、嗯。其實有冇啲罐頭午餐肉係唔肥嘅咧，咪咪？ 嗱，午餐肉就少啦，但如果轉頭講話，可能係一個罐裝火腿咧，就可能會即係脂肪會有得佢選擇下揀啲低脂。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嘅罐頭產品其實唔高脂唔高鹽分嘅。咁特別就係即係魚類嘅，都好多人會去食罐頭嘅魚。係 啊，沙甸魚啊嗰啲咯。 沙甸魚啦，佢嘅奧米加三脂肪酸好高啦，佢嘅鈣好高啦，咁所以佢都有好好嘅食用價值啦。係注意就究竟佢浸喺邊度嘅啫。咁我都會建議大家即係揀一啲可能係會比較清味道啲，或者番茄。咁而個醬就真係唔好愛嚟淘飯啦。咁就咁夾起個沙甸魚啦，咁咯。 我諗屋企好多人咧，心入邊講咗佢嗰啲汁唔愛嚟送飯，好嘥喎，營養師。 睇下你係主要想要沙甸魚定係食沙甸魚嘅汁，係啦，唔同食法就可能唔同加唔同嘅嘢啦。咁亦都吞拿魚都係一個常會吃嘅一個嘅罐裝魚啦。咁佢亦都有分油浸、水浸啊、鹽水浸啊咁。本身吞拿魚其實自己都有鹹味㗎啦，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咧，你買嘅係水浸，咁亦都係一個好健康嘅罐頭食品啦。咁 係每一款嗰種浸法有冇？话系即系水浸最健康，或者边一款系即系点样油浸系 油浸水浸仲有盐浸咁边只会好啲咧？ 嗱，水浸一定系最健康嘅，因为佢冇特别加咗盐落去，亦都冇增加咗个鱼嘅油分，系啦。咁但如果你话第二选择嘅咧，咁我就反而即系如果吞拿鱼嘅，我都系唔拣盐浸嘅，我会拣油浸，因为油浸而家佢有啲健康啲嘅油浸咗落去，系啦，咁就可以其实咧，我攞出嚟时我都避一避，系啦。咁而盐咧就冇啦，真系摆咗落去那個魚度浸咗去索咗個鹹味，真係令到會鹹咗好多咯，係、 即仲要睇嗰啲油喎，原來有啲油係好嘅，咁你唔可以就咁睇佢油浸就一定係衰，又唔可以咁樣話佢喎。 係啊，而家有譬如芥花籽油浸㗎、或者有葵花籽油浸啊，咁呢啲油都係比較健康啲，我哋煮食油都會落啦。咁咪注意翻啫，如果可能我用咗啲油浸嘅吞拿魚，我嗰個嘅食物嘅處理唔好再加油落去啦，咁咯。 咁啊嗱，仲有咧，如果打風期間大家想罐頭嘅話，仲有罐頭湯嘅，即係仲有一分鐘時間啦。但係罐頭湯有冇分話係咪中湯一定健康過西湯咁樣嘅？我見西湯好多 cream 喎。 都 係要睇下個營養標籤啦。咁有啲 cream 嘅話，佢都寫明冇脂肪或者低脂。 哦，咁樣。 咁罐頭湯主要係鹽分咯。 啊，哦，鹽分係喎，即係營養師睇嘅同我哋睇嘅係唔同啊。 好唔好味？ 係啦，我哋睇好唔好味啦，同埋我哋即係膚淺咧，就淨係識得睇咧一啲佢油分啊，譬如好似我咁諗住佢西湯一定係落好多 cream 嘅，咁樣去到製造出嚟嘅，就要睇翻佢到底佢入邊嗰個鹽呢一樣，呢個都唔可以忽視啊嚇。 系啊，所以睇标签都几帮到手嘅。 嗯，明白晒。咁大家喺呢一个即系打风嘅时间，有罐头仲有好多嘢问嘅，可能下个星期都揾阿 Mimi 咧就继续同我哋讲啊。因为佢譬如罐头水果 系咯， 都系可以有排倾啦。系啦，有排倾啦。好啦，咁我下个星期再讲啦 ，Mimi，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随住超强台风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会在今日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是明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郭孟谦讲下天气情况。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7时，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明日到星期六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天气将会转坏，有狂风大骤雨，苏拉亦会为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天文台会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在明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有骤雨。 观塘社区健康中心发生谋杀案，一名79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陪同事主复诊的51岁女疑凶，相信凶器是由她带到现场，不排除是有预谋犯案。事发喺下昼，寻日下昼近三点，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之后，在女厕厕格发现事主头部和颈部有多处严重刀伤。后脑严重骨裂，昏迷送院之后死亡。女疑犯手部受轻伤。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七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8.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明日至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天气将会转坏，有狂风大骤雨。苏拉亦都会为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天文台会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是明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 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巨浪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车龙排翻在龙日村。跟进翻，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住隧道入口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水泉澳村。再跟进翻，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女童军总会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这边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是受到台风影响，由今日至到9月4号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服务将会有所调动或者是取消，乘客可以到香港西九龙站或者使用高铁网页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致电客户热线了解详情。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排翻在收费广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碧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在屯门医院。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过去一年，本届政府团队以结果为目标，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打开新篇章，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做实事，团结各界，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全面通关，稳步复常，在国际舞台再展光芒，落实爱国者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拼经济，拓土地，积极增强发展动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大力招商引才，为民生切实解决住屋、环境、交通等问题，支援培育青年，香港会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香港国际城市地位，稳步向前，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 二台话你知， 我最近去了一个巴基斯坦朋友屋企食 lunch， 原来巴基斯坦菜都好好食。 你朋友整了些什么给你吃啊？ 首先有一个巴基斯坦家庭经常喝的扁豆汤，是用了很多不同的豆类去煮，喝的时候会加上辣椒、炸洋葱、芫茜、姜和柠檬汁一起吃，味道很特别的。 那他有没有整狼饼给你吃啊？ 当然有啦，狼饼是巴基斯坦人的主食之一，烤好的狼饼直接吃已经好松软香口，不过当日我们配埋咖喱一起吃。 是咖喱羊肉定是咖喱鸡啊？ 我朋友两种都煮晒，我就觉得羊肉比鸡肉就仲好吃啲，啲肉呢会嫩滑啲，不过两种嘅咖喱配埋狼饼一起吃好易食唔停口㗎。我朋友仲话喺巴基斯坦好多人鍾意喺咖喱里面加埋牛脑或者羊脑， 不过佢怕我食唔惯，所以就冇煮俾我试咯。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線，嘉明。 七点四十分，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Hello 啊，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今朝早翻工真系有翻啲风嘅感觉。 系啊。 呢一个风真系嚟紧噶咯噃。咁所以密切留意住天文台嘅最新嘅信号啦，同埋话俾你哋知咧最新嗰个翻学嘅情况究竟听日系点样样咧？ 听日翻唔翻咧？ 系啊，幼稚园嘅学生会唔会唔使翻一日咧？咁啊，密切留意住啦。 啊，开学日咧有阵时都会大风大雨，印象之中咧，嗰啲放榜日啊，开学考日啊，考 DSE 嗰一日， 大家应该咁谂，贵人出门， 招风雨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啦，最紧要系啊，放假嘅就开心，唔放假嘅咪翻学咯，翻学见到啲同学仔都开心嘅， 系噶，尤其是如果系一间新嘅学校，譬如话系一个新嘅进程啦，譬如由小学升咗去中学，又甚至乎系幼稚园升小学，咁绝对系一个人生嘅里程碑嚟噶嘛，咁希望大家开学大吉啊吓！寻日咧就住呢一个暑假嘅尾巴嘅话题啦，讲点样去上玩啦、今日咧讲下即系要翻翻嚟啦， 修心养性啦， 系啦，咁啊今晚起码都要早翻少少瞓啦，呢个最基本嘅。咁但系其实讲下一般嚟讲咧，专注力呢一方面咧，我之前都有少少提过啦，喺节目当中有讲过一个最新嘅研究咧，就系我哋以前听过喺2000年早期嘅时候个研究就系话，我哋每个人咧平均嘅专注力咧大概系两分半到啦咁，但系而家啱啱今年最新嘅报告咧就话短咗好多啦，去到47秒， 47秒咋？ 系啦，47秒就要转一转。 做咩？你而家有啲 loss 啦，系咪？已经啱啱过咗47秒啦。 系咯，47秒，咁我又未至于嘅，但我都觉得我系短咗好多，比起我细个。 系啦，嗱，先讲下咧呢一个研究当中咧，都有好多几多唔同层面嘅一个报告出咗嚟嘅，包括咗咧回顾翻到2016年，都已经有啲学者咧系撰文出过咧，就系话究竟去到一个大学嗰度观摩人哋啲大学生上课嘅时候有啲咩观察咧？睇下咁多位嘅大学生喺上课期间上 lecture 嘅时候，你哋嗰啲身体语言啊。你哋嘅动作啊，或者小习惯，会唔会反映到你哋系唔系真系专心听书嘅咧？咁咁睇翻呢个研究就话咧，基本上每上一节课。头嗰10至15分钟咧系 OK 嘅 ，OK 哦，系嘅，认同嘅，认同嘅， 有大学生喺度在座就知道啦、嗯。但系得去到过咗15分钟呢一个嘅秒针之后咧，就开始有啲小动作走出嚟啦、包括咗开始想碌手机啦，包括咗坐姿有啲倾斜啦，包括咗个头开始会有啲手出嚟托住啦，咁样样开始由身体语言话俾你知，咦，唔系咁集中咯噃咁。其实呢一个指标咧都引用到去，譬如话有好多唔同嘅演讲嘅平台。都有讲过，譬如话我之前都有幸曾经参与过呢一啲嘅演讲嘅，咁佢之前会有一份俾讲者嘅说明，咁唔系话一个当秘笈咁样去咪嘅，不过佢会有啲指引话俾你知点样样做一篇嘅讲文，先至为止系最吸引嘅读者或者系观众咧，咁佢就好专注话俾你知，13分钟就系个长度，就系找紧呢个10至15嘅窗口，话俾你知13分钟就系最 sweet spot 啦。 嘉明都系劲嘅，我通常咧都系喺视频咧睇嗰个演讲系列嘅啫。佢有幸成为其中一个讲者，即系我觉得你即系好劲。 多谢， 即系咩啊？成就解锁啊，要用呢个字啊， 都系噶。收到邀请嘅时候都系哇， 呢个 TikTok 啦，即系其实就系讲紧系， 都系免费嘅， 系啦，都系免费嘅。 咁其实喺呢一个红点点嘅呢一个系列当中咧，咁佢话俾你知系啦，13分钟就系最理想嗰个讲演说嘅速度或者系嗰个长度啦。咁佢会话埋俾你知。有其他嘅小分享嘅，不过就翻呢个专注力嘅话题咧，知道哇，原来15分钟就已经 各位大学生唔系好听书噶咯，咁但系跟住又分析下其他佢哋小动作啦。如果真系一个不停抄 notes 嘅学生，系唔系等于佢吸收嘅成分个养分会系多过一个喺度唔知做咩，好似感觉貌似发吽豆嘅学生呢？ 我又觉得唔系啊嘛。嗱，因为根据我嘅经验，我系我系唔系抄足 notes 嘅人嚟嘅，因为抄足咧，我反而系 miss 咗嘅。 系抄重点系嘛？ 系我净系抄重点咯，或者其实有时我都系嗰啲专注力麻麻地嘅人啦。我上堂嘅时候我系碌手机嘅，但系我一听到重点就即刻抹，咁我反而觉得咁样咧，我会容易啲坐晒成个 lecture 对我嚟讲啊，对我嚟讲啊。 同埋依家今时有咩又上网课咧？琴日先同小白讨论一样嘢就系、是、啊，啲学生哥依家咪要带个平板翻去嘅、虽然你买实体就买个保障啦、但系你碌紧平板嘅时候，老师讲讲下，但系你都可能突然间想转一转个版面， 系啊， 去咗转下猪啊， 你 揈 一 揈 手指就已经转咗个版面啦、 啊。 所以我就喺度谂咧，譬如嘉明喺度讲话，如果抄 notes 嘅时候咧，抄 notes 有佢一个好大嘅作用，除咗系真系抄。课你自己完咗个课堂之后可以再睇翻之外咧、其实当你一路听一路抄咧，系加强咗你对呢一个重点嘅认识嘅。所以就算你唔抄晒咧，亦都无谓抄晒啦。咁、好似譬如船仔所讲，抄重点咧，一听到就落笔、一听到落笔。咁、我相信应该系会对你嗰个学习系有几大帮助，系咪咧？ 系、 我就唔中意抄嘅。记得如果讲呢、這个点样可以 focus 一啲咧，上堂嘅时候嗰阵、时又攞住啲荧光笔啊，咁、就我中意间书。咁我就唔係好中意寫字嘅，咁啊嗰個熒光筆咧就成日愛嚟轉嘅，我好中意轉筆嘅，係、啦，咁、 okay、 轉熒光筆咧就幾難轉嘅。 原來你就係我坐喺前面嗰個男仔， 做咩係咪九把刀嗰啲劇情？ 係咪 喺後邊攞支原子筆篤你件衫先，篤到你件衫 咁青春嘅你兩個人之間 咁樣。 系啊，学生哥嘅时候都想专心啲啦。嗱，呢啲就系主持人成长一啲叫做可以集中啲嘅技巧咯。但我估依家啲后生仔其实攞住个平板上堂咧，佢真系难啲集中喎，因为你个平板入边乜嘢 app 都有，系咪先？即系可能同埋咧，有好多嘢会 discheck 你啊。即系譬如突然间弹出嚟话俾你听，哎，一号戒备信号验证收，跟住个心去谂， 跟住复俾阿妈听先。 系啊，听日同女朋友去睇咩戏好咧？如果真系挂八号波嘅话。你知通常都系咁样谂嘢噶嘛，咁所以个思绪就会走散咗咯。 系啊，其实啱嘅，因为平板啦，又或者系手机咧，基本上都俾咗我哋好多微细嘅多巴胺。咁其实咧，每一次我哋接触手机嘅时候咧，我哋会感觉上觉得，咦，有人关注我，有人想揾我，咁所以呢个脑部就会分析咗少少嘅多巴胺，一个奖励嘅 system 话俾你知，系、啊，你有朋友啊，系啊，你紧要啊，系啊，你个人好重要咧、啊，咁所以呢啲少少积积累。累累嘅一啲多巴胺嘅习惯咧，就变咗你成日都想去寻找信息，成日都想睇有冇人叮叮你咧咁样。咁、所以呢一个习惯咧，系的而且确令到我哋呢个都市人嚟讲咧，系少咗好多嘅专注嘅。 哎呀，真啊，系啦，情系会储埋噶。 系啦，有啲咩解决方法咧？咁原来咧，一啲科学家就话啦，其实咧唔系话人类嗰个脑部嘅结构或者嗰个神经嘅网络有啲乜嘢唔同咗，只不过系我哋嘅生活习惯咧有呢一个嘅趋势。咁所以咧个结构个人本身系冇事嘅，只要习惯上面改少少，或者试下啲 low tech 啲嘅嘢就可以噶啦。因为咧，佢话原来专注力咧系一个目标为本嘅一件事嚟嘅。只要你话俾你知，你知道今次专注嘅原因系乜嘢，个目标系乜嘢咧，咁基本上都可以帮到你掰到几多分钟噶。咁、所以就算系简单如你，就算抄咗佢喺一张贴纸度黐喺当眼嘅地方，话俾你知，我上完呢一堂之后，我就可以去边度玩啊。咁一个小小嘅提醒咧，就已经可以将你带翻翻嚟咯， 咁可能做家长呢个又帮得到手，即系有阵时啲细路仔坐唔定，你叫佢做啲小嘅目标，即系起码三四分钟之后，你就可以达到呢、這、一个叫做指标啦。咁或者你可以想做嘅嘢，你又做得到啦，咁可能都帮得到手。 我反而咧就去咀嚼紧嘉明头先所讲，就譬如 low tech 少少 ，low tech 其实好重要，因为而家太多特别新一辈咧，佢哋就算连埋头先嘉明所讲，我写一写，譬如呢一堂课堂之后，跟住我去边咧？ 有好多人都係用手機去做咗呢個步驟嘅，係、都會用手機，因為諗住一落堂嘅時候個電話就即刻 remind 我一陣間要去邊一度啊，同埋而家有太多咧就 remind 自己嘅方法啊，咁都係用啲科技嘅嘢嘅。咁但係如果用翻 low tech 嘅話咧、你嗰刻你就會專注翻喺而家呢一度，你就唔使再喺度諗係咪等個電話響咧，個電話又係咪要關注咧，就唔使啦，因為已經喺你眼前嘅資訊咧就放咗喺度啦。 係，即係同我阿媽阿爸細個嘅時候咯，寫張寫張紙同埋唔係啊，封利是啊，後邊寫住靚仔努力讀書，勤勤力力咁樣。 係咪要攞翻嗰啲咧綁喺額頭必勝嗰啲帶出嚟？ 必勝嗰啲帶喎，係啊，希望大家開個好頭啊，係個頭開得好好緊要。同埋咧，好多時候轉新班主任噶嘛，你會如果個新班主任咧第一日已經覺得你瀨啡啊、流流暴暴啊、樣衰衰啊、唔執整咧，其實你嗰年都冇乜運行噶啦。系啊，同你第时咧打工一样嘅。如果你转咗新老细咧，你老细一开始觉得你漏爆咧，佢就觉得你唔得噶啦。 咁秘密嘅，你讲得 first image 好重要啊。 咁啊，买葱嘅时候抹埋俾 Miss 啦。 系啊， 咁贴心啊。 First image 啊。 这首歌来过 Troye Sivan 的 Russia。 晨光第一线，船仔 人人都有 bucket list 嘅，应该咁啊！我嘅 bucket list 咧，就其实我好想试下跳一次嗰啲飞机嗰啲降落伞嘅，但系咧，我系同阿 O 一样系有畏高嘅。 系咩？你嗰阵时讲呢个题目，你冇讲自己畏高嘅，好似系咪小白？你记唔记得？ 收收埋埋 系咯。 我嚟紧我就约你一齐去玩呢啲。 唔系啊，我有讲过我系唔敢玩过山车噶嘛。 系啊，我唔得啊，但系你细个系得噶嘛，同我一样。 系啊，我细个系得嘅。 突然间由日那一天开始咧。好似咧有天使同你讲，喂，你唔好再搞呢啲嘢啦，你应该搞唔掂噶啦，阿 O。跟住我就完全惊咯，震啊！我只脚直情系。 嘉明冇噶嘛，畏高 系啊， 我冇噶。 诶，咁啱啦，咁 我哋玩过笨猪跳噶。 咁我哋四个可以约埋，我哋一人 take care 一个。 我带住佢哋去。 系啦系啦， 唔使惊。 玩个笨猪跳。 系啊，佢好劲噶。 哇！ 所有嘢佢都好叻噶，佢所有嘢都得噶，系啊。除咗有咩唔得咧？我谂唔到啊，系啊。系啊，所有嘢佢都好叻噶，系啊， 所有嘢都 佢系优之优学生嚟噶嘛，系啊。 佢唔系 Edison 啊，佢系万能神啊， 系啊，系啊。 抬到去呢个位好难攞翻嚟。 Anyway， 阿船爷，你嗰个大家都位高，但你谂住挑战自己，克服自己系嘛？ 系啊，因为咧我就睇到有一个婆婆啦，咁佢今年咧都83岁噶啦，佢嘅生日愿望咧，大家估下，一个83岁嘅婆婆。关于一个交通工具事嘅，你觉得佢会许一个咩生日愿望？ 交通工具啊， 系关交通工具事嘅。 会唔会系学两个辘啊？即系揸依家啲男人好兴嗰啲咧，即系个个 好嘈嗰啲， 系啊，哈哈地嗰只电单车啊，系咪咁样啊 ？Exactly， 佢就系想要揸哈哈地嗰只电单车，仲要系真系哈哈地嗰只。咁佢咧就想享受呢一个车可啊。即系想试下坐两个辘，咁同埋咧，佢系想同佢自己有末期疾病嘅女做一个生日咁样，咁佢咧就好开心，就同佢两个女啦，咁啊早就揾埋嗰啲单车友会咁样啦，咁咧就真系一齐设计个路线，点样系最安全嘅，系啦，咁然后咧佢就一开始佢见到成队车都驶过嚟咧，佢吓亲嘅，有啲不知所措嘅，因为哇！估唔到， 系唔系？但系嗰啲美剧通常都系呢啲咧，叫飞车友咧，同啲阿婆婆咧，好沟通得掂噶嘛？话喂吓你啲咁样嗰啲咧，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有呢两三下嗰啲，即系好似芭比入边咧嗰个剧情咧，阿马高罗比咧未同嗰个 auntie 咧或者嗰个婆婆讲啦，其实你好靓啊，哎，我都知道我好靓噶，咁样即 系 有呢两下噶嘛，有啲美剧嘅剧情通常都系咁噶嘛， 好 sweet 咯，但系我觉得你譬如佢因为呢一个咧，佢系佢女女组织嘅，咁佢都好好、啊、喎，佢有成100架电单车、啊、 哇，大团 队，即系车队嚟 嘅。其实香港都好多朋友仔玩呢两个辘咧，近年都好流行啦。咁啊，有台有啲主持人好中意玩啦、啊。咁啊，歌手朋友又有啦。嗱，呢个嘉明唔识啦， 终于 揾到啲嘢佢唔识啦。 哎呀， 但系咧，我想讲咧，玩两个辘咧，我就真系唔系好衬我自己啊。不过咧，我觉得几衬小白嘅。你睇佢 点会啊？ 系啊，真噶，我觉得你坐喺架电单车上边啦，即系啡领又好啦。或者其他头先讲哈哈地 坐后座就唔得咯， 唔系其实后座，诶，我细个都试过坐后座啦， 着埋件婚纱咪得咯， 系啊， 点样啊？玩翻天若有情， 唔系啦， 着埋件婚纱你咪得咗咯， 唔止嘅，仲有郭富城嘅烈火战车， 呢个第二系， 唔系烈火战车都系刘德华嘅，系系我成日记错咗，郭富城都有揸过， 因为佢而家玩赛车， 系因为而家玩赛车，喂，但系几衬小白，我觉得， 我都觉得系， 系啊，你个造型都有啲似。 但系我谂我揸嘅话咧，电单车啦，我都系比较上中意揸绵羊仔。 哦， 我中意绵羊仔嗰只感觉。 唔系，等阵先，我帮你问阿嫂攞咗 permit 先，因为啲太太们咧，通常唔系好中意啲老公玩两个辘嘅，因为 包骨 系危险啊！你有事我哋点算啊？你望下你个仔几细嗰啲咁样，跟住你完全冇咗个冲动， 完全冇冲动。就算你话如果揸绵羊仔咧，都系慢慢揸嗰只，我觉得可以享受到呢个揸车揸电单车 嘅乐趣 咯。乐趣同埋，因为电单即系。绵羊仔佢好多靓嘅头盔嘅，咁嗰啲头盔就另外再戴个眼镜嗰只咧，咁、我就觉得都几超下。 算啦，都系行翻暖男路线算 啦。暖男啦，你揸翻七人车啦，跑车你有冇谂啊？白元豪，唔系呢个讲笑啦。船仔咧，你有冇谂过？ 我有、 啊。唔系啊，我唔系话你啊，有冇谂过一个男朋友啦、啊，揸住电单车嚟接你放工咁样？ 呢、這个我冇啊， 我呢个冇啊，系咪？ 我反而好想试下学、啊。 系 啊，其实系我觉得好型噶嘛，成日睇电影咧。不飙车咁样，即系唔使飙嘅，咁但系你纯粹觉得你好似去好享受个公路嗰种感觉啦。咁、当然我屋企人系唔俾我学啦、因为我连四个辘都嗰啲都未搞掂，咁啊觉得我学两个辘嗰啲咧就 搞掂你嘅单车先啦。 架单车我搞掂咗啦，终于。 不过咧就嗱，题外话啦，其实好多人咧学电单车咧之前咧都要讲一个大话嘅。因为咧，你基本上咧，你所有屋企人都会反对你学电单车。 哦，系啊， 即系唔止话船仔呢个情景啦。我有啲朋友咧，都系一个老公嚟嘅。咁佢咧真系咧，佢冇嘢瞒住佢老婆嘅。唯一学电单车咧，就真系瞒住佢老婆咯。 咁佢瞒到咩位置咧？ 瞒到咧一年之后，因为第一年要挂， 一年啊都， 因为第一年要挂 P 牌，同埋唔可以坐人喺后面啊。跟住咧，佢就一年之后，跟住就买咗架电单车啦。当然，跟住咧就喺。佢太太放工嘅位置，咁去等佢咯。咁咧，佢老婆咧就嬲唔落啦，系嬲唔落啦，因为 因为有铺排啦，变咗 闷咗一年，呢一年都觉得佢有啲唔对路噶啦， 成日唔见咗嘅， 系啦，成日都话去学嘢，都唔知学乜嘢， 咁大尘嘅。 我印象之中，我朋友话去学日文啊。系啊，但系好废嘅，其实呢个原因， 仲要话自己学得唔好 啊，系啊，学得唔好，学极都唔识嘅，咿呀呜呢啲，系啦，即系跟住写嗰啲片假名嗰啲又唔识写啊，嗰啲全部都跟住咧就系、是、一接阿嫂放工嘅时候咧，阿嫂个心啊融化咗啦， 原来系， 系啊，因为呢个都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都系惊喜嚟嘅，咁同埋你到米已成炊，其实你都冇得嬲同埋惊咁多，喂，牌你都考咗咯。一年之后仲要栽埋你喺后边、啊， 哇！甜到入心啊！ 系啦，喂，可能呢一个都 wow 咗你，阿船仔。 其实都 work 嗱、啊，嗰、时我点解想学？我喺度谂，嗱，四个碌嗰啲，啲人都话危险噶嘛。但我谂住两个碌，既然咧我已知佢咁危险，我反而会更加小心咯。即系我系咁样反向谂，我可能会好啲。 但系冇嘅，又老实讲一句，有阵时马路上面发生嘅嘢咧，即系你唔系话自己好乖， 唔系你自己主宰 嘅。系啊，唔系你好啱好乖，即系最守法就 O K 嘅。好多意外咧，其实都系嚟自咧人哋嘅唔啱咯。系、啊系啊， 都系嘅嗱。不过点解要咁样讲咧、我就觉得嗱，其实呢位婆婆83岁啦，都系做到佢一生入边最想做嘅嘢。咁、但系大家咧可能仲年轻，或者其实都唔使去到83嘅。我觉得任何年龄都好啦，只要大家系有希望做嘅嘢、譬如船仔想飞机嘅，咁不如就试下啦， 试佢啦，系啊，青春苦短啊，正所谓 系 咪先？ 都 OK 嘅，人生玩尽佢系嘛？ 系啊。帮你报名啦，全 国。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13，打风都打唔甩啦。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不过都要睇实个港股嘅情况咧。今个早上咧，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朋友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大家好啊，晨光啊，听众系啊，好忙啊，分析员点解啊？又要睇住港股个走势图，又要睇美股走势图，仲要睇埋苏拉嗰个走势图，因为话。嗰、那個變數好大啊，好似個股市咁樣啊，嗰時嗰個差異都幾大，大家要留意小心帶定遮啦，真係。 係啦，唔打唔打咁啊！琴日隔晚美股都係咁啊，三大指數升，帶出嚟咧個非農數據咧其實麻麻地喎，但係個嗰、那個國際知息率咧回吐，跟住咧就令到個美股三大指數都有一升喎。咁啊詳情究竟係點咧？而美股有冇機會帶下港股今日都升翻啲上去咧？咁樣交俾 Dicky 幫我哋。 詳細分析一下先。唔該曬。 又好啫，好啊，先講外圍啦。咁嗱，話曬咧個美國股市點計都好咧，都已經係算係連續升咗四日啦，即係就咁計數到。咁啊，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啦，呢、這個涵蓋面比較高嘅呢個指數咧，咁就因為五百隻成分股啊嘛，咁都升到去呢一個月以嚟一個即係相對比較高嘅位置啦。咁好啦，咁頭先阿歐都講咗一個關鍵嘅焦點，就係咧而家咧對於美國股市嚟講咧都幾有趣嘅，就係、是、經濟數據唔好太勁嚇，比預期差少少又唔好太差啦，差少少咧反而就利好個股市嘅。點解咧？一陣再解釋。嗱，首先要講咗呢一個數先，就係、是、咧美國嘅呢一個國內生產總值，即、就、係、是、GDP 啦。咁啊好啦，咁啊佢呢個數據咧每一次都係咁噶啦，有個初值。有個經修訂，有個中值，咁即係同一個數都出三次嘅咁。咁而家講緊咧就係、是、對上一季咧就係、是、經修訂嗰個數字，咁啊2.1%嘅增長，比初值嘅2.4%咧向下修訂咗，亦都比市場預期嘅2.4%咧係低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個經濟嘅情況咧就冇預期咁勁。咁另外咧頭先阿歐都講啦，另外嗰個就係 ADP 嗰個私人就業嘅數據啦。咁啊簡單啲一句咧就係、是、8月份。咧亦都系啊，比預期係即係少啲嘅，177,000工啫。咁市場預期都195,000，咁即係兩個經濟數據咧表現都係未如理想。咁未如理想，咁點咧？咁即時嘅反應就係話加息嘅預期就降温啦。而家咧就睇完呢幾粒數之後咧，就會覺得巴威爾咧，即係喺呢一個央行年度會議 Jackson Hole， 雖然佢就冇講啲乜，咁但係大家睇完呢啲數就會覺得，咦？咁即係話由現在到年底繼續息率維持不變嘅機會率咧，又再次增加咯噃。咁所以咧就債息咧就全線就回落咗啦，即係講緊美國國庫債券嘅孳息率啦，就 yield 啦。咁啊過我都有解釋過噶啦，當個美國嘅債息一落咧，呢、這個就係成為咗利好咧美國股市氣氛嘅最主要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就債息落啦。咁咧亦都出現咗債價又回升啦，咁啊股市又做好啦，咁就真係咧就股債都一齊咧就上升嘅呢個情況，就主要都係建基於市場對於未來咧呢一個利率走向嘅預期，同埋亦都睇到啲經濟數據都真係唔算話即係太強咯。咁當然啦，有部分嚟講就好過預期啲嘅，譬如話好似嗰個即係美國嘅二手樓嗰個銷售咧，就反而咧就即係。比預期好啲，咁啊都唔係太壞啦，因為大家就驚利率高企，哇！即係三十年定息債去到定息嘅呢個按揭息率去到7厘，咁買樓就梗係吃力㗎啦。咁但係個樓市又冇跌咧，咁反而呢個又係即係唔係壞事喎？對於美國嘅經濟嚟講，因為對於未來財富效應啊各樣都好關係嘛。咁所以呢個數咧就比預期好啲啲咧，咁啊大家都有收貨嘅。咁所以咧。点解即外围可以做好呢？就系、是、建基于呢几个原因啦。 咁外围做好，有冇机会带翻咧？今日港股咧好少少咧，琴日港股咧继续虎头蛇尾啊，高开大低收嘅，咁啊，即系啲科技股就领跌啦，咁啊争少少啦。今日个情况，Dicky 你嘅睇法系点咧？ 虽然咧即系头先都讲啦，哇，即系外围美股都叫做月内嘅高位啦，咁我哋嘅港股咧，即叫做喺之前，哇，即系试到落去一个。年內新低之後，咁終於咧就有啲反彈，咁其實亦都唔好忘記啦。如果以尋日即市嘅高位嚟講，累積嘅反彈幅度都千多點噶啦。係 啊， 咁啊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即係幾個大嘅招，包括就係內地減印花稅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對於二級市場嘅融資咧，特別對於啲房地產發展商咧，就即係放寬翻過去，譬如話可能喺內地要配售。股份集資嘅要係唔可以破淨啊，唔可以破發啊，即係唔可以低過資產淨值啊，以至到係佢哋個所謂嘅發行價啊，仲有就係派息比率唔可以低過30%，即係有呢啲係放寬咗咯。咁所以理論上就點都會對成個行業咧係個景氣嚟講咧係帶嚟一個即係簡單啲一句啦，都有個舒緩喺度嘅。咁啊，再落去啦，就當然都要睇啲業績啦。咁其實睇翻而家即係都尾聲啦，啲業績都去到。真心講喎，又真係都唔係話太差嘅，即係都叫做中規中矩嘅。即係如果你話要講香港啲業績，咁但係個別嚟講啦，包括啲房地產咧，就例如即係碧桂園啦，咁亦都即係公布咗即係呢一個中期業績都。 又或者是個別的內地房地產發展商啦、近期公布業績的都即未如理想啦，只可以這樣說啦、所以大家都即留意即業績的因素呢都會對個股呢個影響比較大一點的。 咁啊 ,Dicky, 嗱講業績呢講埋呢琴日啊五大內銀呢就放榜啦，咁上半年都賺嘅，賺6403億啦，呢、這個亦都係報章嘅標題嚟嘅。不過內銀股開始有啲曙光味呢，咁係喺呢個之前叫加息嘅陰霾底下啦，真係比較差少少啦。下半年嘅走向會係點呢，咁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好啊，其實呢即係幾大嘅國有商業銀行先啦、包括即係農行啊、建行呢、工行、中行呢一類啦、又或者啲股份制商業銀行。我諗其實頭先我都講啦，成績表呢就已經係即係陸陸續續出曬嚟啦，咁其實睇到未來呢一段時間呢嗰、那個睇法都其實幾簡單嘅，因為而家呢刻呢就內地咧，其實有部分啲經濟數據咧，都顯示咧，即經濟部分啲環節咧，真係有通縮嘅壓力喺度。咁亦都經濟數據表現疲弱啦，嚇零售銷售啊，呢一個工業增加值啊，甚至房地產啊咁。咁所以未來對於貸款嘅需求咧，都肯定係會有個下降。咁再者啦，因為各個嘅指標嘅利率咧，銀行咧之前為咗要刺激經濟，亦都減咗啦。包括喺呢一個中期借貸便利、常備借貸便利、逆回購同埋一年期嘅貸款市場利率，咁而家講緊嘅好可能都係喂，咁仲有啲咩招啊？人行咁息又減咗啦，咁樣嚟緊會唔會降下準啊？咁當然，如果你話真係未來第三、第四季可以有降準嘅呢一招嘅話咧，咁理論上就有利於啲內人就可以再借多啲出嚟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始終面對住即係利率要下調。貸款市場包括係即係全量嘅房屋嘅按揭嘅息率咧，都可能要係進一步下跌。咁其實對於內銀咧，據講曬嘅息差咧，都係有一個即係持續即係收窄嘅壓力同影響㗎，唔多唔少都會影響佢哋未來業績表現。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向來咧幾大嘅即係國有商業銀行嘅盈利同業績咧都好穩定。咁再者咧，今次睇埋成績表咧，你話啊不良貸款比率同餘額啊，尤其是喺而家即係內房都係處於一個低潮啦、低谷啦，咁有啲發展商更加係即係虧損連連啦咁，但係亦都未話好影響佢哋嗰個財政嘅狀況。咁再者加埋就始終佢哋個派息啦，以至到股值啦，客觀嚟講，而家呢刻都係處於一個即係好即係低好低嘅水平啊，即係嗰個低係講緊股值好低啦，即係。收益率好高，咁但係估值都好低，咁但係亦都係反映緊即係頭先講嘅呢幾樣嘢，所以某程度上咧個息差點都會有啲影響啦。雖然話個影響未必話好大咯，咁只可以講一句就係希望即係叫做好多負面嘅因素都叫反映咗，咁估值亦都相當之低，咁叫做有望啊嚇，就否極泰來咁講啦。 咁今日同 Dicky 咧傾住咁多先啊，聽日咧再請啦，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 Dicky 啊，同我哋咧多啲去分析宏觀嘅大市走向啦。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傾， 拜 拜。 高票收好。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改造邪客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 从体恤到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间想照镜目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假绝烦恼。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个免费优惠俾大家听先啦。 好啊， 琴日个南月亮有冇睇到？ 有啊， 你又好啦。 系啊，我去咗都几空旷嘅乐园嗰度睇啊。 哎呀，好开心、啊。 所以啲小朋友撑到真系人哋闩门先走。 仲有埋烟花睇添。 咁啊，有烟花有明月咯。 系啊，几开心噶嗰件事。 系啊， 琴日都 OK 嘅，天气唔错，咁所以入到去都唔算太辛苦，玩足十一个钟算系咁啦。 哇， 十一个钟、 啊。系啊。 果然是超能啊！ 我都觉得两个妈妈带住八个小朋友咁样玩，我今日都做翻老公都算系咁啊！ 你叻嘅， 都话乜都得啦， 乜都得。小朋友有冇去打卡啊？去呢个堤坝嗰度？ 冇啊！我寻晚冇出去啊，因为。发觉有啲攰，唉，算啦，唔睇住，我就留翻今日朝头早睇嘅。其实谂住、 啊， 因为佢寻日应该系十一点几嘅时候最光最大嘅， 佢又系嚣张嘅。夜晚黑咧，我唔睇嘅，因为我太早起身咧，你啲人未起身嘅时候，我仲睇到月亮咁、 啊。我谂住独享呢个月光， 得唔得咧？ 朝头早睇嘅时候，佢仲有啲云喺度，薄薄一层云，咁但系都见明显见到佢系大嘅，大咗好多。咁啊，而且个光度都好强，因为佢隔住咗啲云咧，都仲可以见到佢有啲光。几强嘅光渗出嚟添， 系寻日系几光。 船仔你依家住村屋，成日都睇到啦，系咪？ 我就系寻日特登上天台望一望， 正唔正啊？ 系真系特别光咯， 系 系啦。咁我觉得我就同我老豆讲，哇，好光哦、啊！然后我老豆哦就走咗啦、 哦。其实都可以好浪漫 嘅，可 以你可以喺天台嗰度同爸爸一齐开始走超下咁样。 哎呀！但全家得我一個人嘅啫。 哦，唔緊要，你叫爸爸攞只杯打卡。 可能爸爸中意品茶咧。 我琴日 佢飲茶。 依家咪好多人原先我想講鐘錶展嘅，唔緊要，我過啲時間先講。我想話咧，琴日喺社交平台咧，最多人咧咁啊，望住月光打卡啦、嗯。你有冇留意到咧？即係以小弟嘅 IG 嚟講啦，咁啊最多人咧會配一隻歌噶嘛，幫個月亮。 哦。 係乜嘢歌咧？究竟係咩歌咧 ？Fly me to the moon。 嗱，呢個係好多人揀嘅嚇。 係。情侶的月光有冇啊？仲？ 都有少少嘅，呢个系歌词版啦，系、许美静嘅作品啦，咁样。咁最多人我发现咧，就系呢个赖恩高斯凌啦，同埋咧 Emma Stone 做嘅嗰部《La La Land》。 哦。 嘅嗰一只歌，嗱，我唔记得咗嗰只叫咩歌啊？咪嘟嘟嘟 嘟 ，City of Star，City of Star，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其实咧，你系影紧个月亮噶嘛？咁关粒星星咩事咧？我想问，即系唔紧要。但我见琴日最多人咧，就系用呢一只歌嚟配衬个月光。 你飞远啲嚟睇个月光，咪都系一粒星咯。 哎呀，佢一粒亮光啲嘅星嘅。 咁啱嘅。咁啊，今日咧文说咧，仲可以睇到呢个月光嘅尾巴嘅。咁啊，睇嘅时间好似话最好就十一点零钟啦。咁但系咧，大家要寄望咧，无风无雨啊。 啱啦。 你先 有啲难喎，而家都一号波。 系啦，就真系 留意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随住超强台风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会在今日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並且會視乎蘇拉的強度與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的風力變化，是明天考慮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中央氣象台早上六點發布颱風紅色預警，預計指超強颱風蘇拉逐漸向廣東東部一帶沿海靠近，強度緩慢減弱，並且將會在明天下午至夜間在廣東未來到香港一帶沿海登陸，強度為強颱風級或者超強颱風，亦都有可能在廣東東部近岸海面向西南方向移動。九巴改良太陽能裝置巴士，每架巴士日省大約5%的耗油量，相等於年減6吨碳排放。巴士車頂的16至20块太陽能薄膜，每日可產生大約16度電，足以推動一部一匹冷氣長達16小時。九巴話，經改良之後，太陽能產生的電力會供應給巴士所有電子系統，並且供電給車上的通風系統、冷氣系統的風扇和乘客設施等。其中通風系統會在巴士停車熄匙、車廂溫度超過攝氏35度的時候啟動，有助將車廂溫度降低攝氏8至10度。九巴話，現時已經有1300架巴士已經安裝系統，期望今年內會有共2000架巴士完成加裝，佔全線車隊一半。目標在2040年全線雙層巴士車隊設有太陽能裝置。廉政公署推出領袖培訓計劃，透過安排學員參與訓練營和不同國際反貪活動，以及到內地交流，讓他們了解廉署與全球反貪機構合作打擊貪污的工作。廉署在全港12间大專院校和18间中學的廉署青少年團體共70名代表，上個月中參與領袖訓練營，體驗調查主任的執法工作和了解香港的反貪法例。當中大約20名學員今個月中到大灣區交流，了解國家反貪工作和青年培育工作的成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414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45.99，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3，人民币7.287，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美元，卖出1945.69美元。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8.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3点至5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明日至后日上降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天气将会转坏，有狂风大骤雨。苏拉亦都会为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天文台会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在明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啊，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龙日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海皇路去翻黄珠路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海皇路去翻黄珠路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的较早前，咁而家咧就啱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噶。咁另外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长东路去东涌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长东路去东涌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对出咧，由于有伤人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喺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需要全线封闭。咁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屯门的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再提一提你啦，受台风影响啦，由而家至到9月4号，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内地嘅列车服务咧会调动或者系取消噶。咁乘客咧可以去到香港西九龙站使用高铁网页啦，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系致电客户热线咧了解翻详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自1967年开始，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聚首一堂，交流创作心得。 今年其中一位参与计划的香港作家就有他。 我是开卷乐主持王怡。想知道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入面有什么见闻，还有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交流的时候有什么趣事，就记得每个星期六收听开卷乐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八点半。开卷啦！ 芬神，骚动音乐好耐冇新嘢搞啦。 波城有音乐又青春， 满唔满意先？ 有咩音乐有几青春啊？ 呢、这个组合同埋个人身份都有发展噶。 即使相隔着距离，仍然将你记起，上映节日噶。 骚动音乐首个现场演出，骚动音乐将会有 Windy 詹天文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九月二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船仔今日做咩好？ 今日做嘅嘢咧就系拖住你爱嘅人散个步，系、啦。咁当然啦，而家台风之下咧，可能夜晚有少少难散步嘅。不过我都觉得系可以试下同你爱嘅人坐低睇个电视啊，或者睇一部电影。咁最主要都系想你同你爱嘅人咧 sweet sweet 系啦，无论你嘅家人啦、你嘅爱嘅妻子或者老公啦，都系好事嚟嘅。 唔爱都拖住啦，拖拖下就爱翻。 系啊，爱翻。 人生都是这样的啦，是不是啲婚姻道路啊，啲爱情道路流流长，是不是 即 是实会有闹交啊那些这样的时间。 点都拖咗先。 是啊，即是正所谓有打风的时候总有晴天的时间来的。 没错。 家燕姐话就是什么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啦齁。啱嘅，啱嘅，啱嘅，拖住手先，拖咗手咧，就啲情感就翻嚟噶啦， 系啦，咁啊，系啊，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啊，都好似即系船仔今日谂呢个命题咁样啦，大家都可以做下啦。 其实我譬如好似我咁啦，唔一定净系譬如拖太太嘅，咁可以又拖住小朋友，咁啊有阵时候拖住拖埋只狗仔，拖住小朋友，咁样可以趁即系暴风之间嗰啲闹剧咧，啲小狗都要出去咧就散下步噶嘛，舒解下。咁去到呢啲位咧，又可以做到今日嘅工作啦。 系啊，咁大家都跟住试试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来到八月尾要找住暑假的尾巴，梗是一家大小出外玩下啦。同阳光玩下游戏都已经好满足噶啦。不过出发前记住听实晨光第一线带俾你最新的天气资讯，咁就一定玩得开心又放心啫。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连续几个星期四都是有晨光同我仔的呢个环节啦，嘉明揾嚟一班都是 DSE 的应届考生。咁今日揾嚟呢一位嘅朋友非常之厉害嘅，佢个名叫做杨乐天，佢本身咧系患有道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但今年考到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听听我哋嘅访问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同学仔。 又嚟到访问一啲好杰出嘅晨光同学仔嘅，今朝早呢一位学生咧非常之特别嘅，我哋系隔空嚟自一个网上面嘅一个访问嘅形式去同佢见面嘅。早晨啊，乐天。 早晨。 你好啊，不如都同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介绍下自己啊。 我叫杨乐天，我嚟自香港红十字会金麗力中心，咁我系今年 DSE 嘅应届考生。 多谢你参加我哋嘅节目啊！嗱，你都系 DSE 嘅应届考生啊，攞到呢一份成绩表，你满唔满意啊？ 咁我都好满意自己嘅成绩啦。咁我攞到张成绩表之后嘅心情系 十分之兴奋，因为我最担心嘅中英文科都最后都合格，英文科更加系有惊喜啦，攞到 level 4嘅成绩。 哇，恭喜你啊！咁有冇即时即系即刻报喜啊？话翻俾屋企人知道。 都有啊。屋企人都好好开心。 其实呢今届嘅 DSE 考生呢绝对唔容易啦，因为都经历过疫情啦，都亦绝对系带到俾你喺学习上面好大嘅影响嘅。成个过程入面你觉得压力大唔大呀？ 我同好多考生一样呢，都会感觉到有压力嘅。但呢我每次当我想放弃嗰时候，我都会勉励自己去为未来的发展去努力啦。因为我的身体就跟普通人不同啦，就是有些特殊的需要，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努力读书去增值自己，才可以在社会立足，同埋有更加好的就业机会啦。跟住同埋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回馈社会咯。咁我有时都会睇啲 YouTube 嘅短片去减压嘅。 你鍾意睇咩类型嘅短片啊？ 咁我特别鍾意睇啲搞笑嘅或者係一啲科技类型嘅影片。 首先你都有提到啦，话我觉得你都目光相当之远大，已经系谂到自己第时出嚟就业啦，点样可以增值啦，帮自己搵到多啲唔同嘅机会啦。你有冇话你有啲梦想嘅职业噶，或者你想做边一行噶？ 我希望佢做一个数码营销人员，去即系去管理一下一啲社交媒体嘅专业啊。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去啲社交平台度睇到人哋发一啲好靓嘅 post 出嚟，就觉得好有趣。 但你又唔係话志愿想做 KOL 喎，你係想做管理嗰方面喎，点解嘅？ 因为我觉得管理嗰时呢会睇到好多嘢都可以，即係我觉得啲数据可以反映到好多嘢，就好有趣。 都系嘅。对于科技上面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奥秘啊，都希望可以凭住咁多位嘅年青人呢，你哋投身唔同嘅行业都可以帮我哋拆解多啲啦，更加将佢发扬光大嘅。我哋点解今日会用呢一个形式嚟到同你做个访问呢？咁我知道系都希望可以走到你嘅方便啦，同埋呢其实你本身都系一位系肌肉萎缩症嘅患者啦。有呢一个病呢，有冇点样都影响到你嘅学习过程㗎？ 咁我个病呢就会令到我经常觉得好攰啦，咁坐得耐呢条腰都会觉得好攰，同埋可能会痛，咁再加上我要食住一啲药物啦，咁食咗药之后呢会令到我容易头晕，成日都要瞓喺度休息啦，咁就会令到我嘅温习时间都少咗。 咁有呢一个嘅疾病呢，你係点样去面对㗎？由你嘅日常去到你嘅学习进程。 咁学习方面呢，我都即係明白自己嘅身体状况都好难改变到㗎。咁所以都有諗好多方法去争取多啲温习时间啦。例如我喺床度都尽量安排啲时间喺个床度睇一啲教学嘅短片啦，就可以即系多啲温习嘅时间。 系，其实喺 DSE 嘅过程入边咧，我相信好多嘅中学生咧都会觉得，哇，又嚟到一试定生死嘅时候啦，好紧张嘅呢一个嘅期间。你觉得整个嘅 DSE 过程入边咧，最大嘅困难系点样样咧？同埋你系点样克服嘅咧？ 我觉得最困难嘅时间就系，因为我哋经历咗三年嘅疫情啦，咁我觉得都好影响我哋嘅学习进度。咁因为有时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咁都好难去透过网课去同老师表达啦。咁老师亦都就比较难去知道我哋教育嘅地方咯。咁 再加上我自己就是修读物理的，咁停课嗰阵咧就冇办法去亲身体验到啲做实验嘅过程啦，所以都令到个效率系低咗嘅。 嗯，咁学校有冇做到啲咩特别嘅方式去到帮到大家噶？ 咁都我再有老师去，佢哋愿意喺周末度揾啲私人时间去帮我哋补课啦，咁即使系有时系停课嗰时，都佢哋都会额外拍啲影片俾同学去温习嘅，咁我都觉得好大帮助。 嗯，嗱，就住 Jupiter 放榜期间咧，你都应该相信系几紧张噶，你选取咗边一个大学嘅学科啊？ 咁我就拣咗城市大学嘅市场营销学系啦，咁因为都有啲紧张嘅，因为我都好想入到呢一科，因为呢科系我比较中意嘅。 咁就住喺呢一个嘅放榜期间啦，嗱，经历过 DSE 嘅放榜啦，又经历过 Jupiter 嘅放榜啦，相信呢一届嘅考生都真系系时候要放下暑假，要 relax 下，放松一下啦。都可唔可以用乐天把口去鼓励一下其他嘅考生啊？ 咁我就认为只要自己尽咗力，即使系结果未如理想都好，咁自己都曾经努力过，咁尽力就好啦。咁因为我哋前途仲仍然系十分之漫长嘅，如果咁快就气馁就好难再继续行落去。 嗯，大家一起努力啊。嗱，经历过呢一个咁难得嘅一年啦，都真係可以话係难关好多嘅一年。会唔会都有啲说话想同学校啊、社工啊，甚至乎爹哋妈咪讲㗎？ 咁我都好多谢学校嘅帮助啦，因为学校都有好多嘅部门去都支持我哋今届嘅考生啦。咁例如社工部即阿罗 Sir 啦，都帮助我哋好多啦，即帮我哋有啲可能我哋紧张嘅时候都有去辅导我哋啊，同埋文件上面嘅事务就帮我哋处理好，就等我哋唔使担心其他嘢，就专心考试啦。咁仲有其他治疗部都好有心咁样同我哋做唔同嘅治疗啦，令到我哋考试嗰阵啲手脚都可以放松啲，令到我哋考试嗰阵做得更好。好想多谢屋企人嘅照顾啦，咁因为佢哋如果冇佢哋嘅照顾，就唔会可以去到考试，亦都唔会去获得一个咁好嘅成绩。 我都真係觉得你好叻啊，真係可以呢征服咗自己身体上面嘅一啲残障，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嘅病患，但係都仍坚持。你嗰份嘅毅力呢好值得我哋學習。多谢你啊，乐天。 多谢。 咁我哋呢再一次多谢晒嚟自香港红十字会金乃迪中心嘅學生杨乐天，亦都係应届嘅 DSE 考生。我希望你全程感受。 乐天真系好犀利噶，21岁嘅佢咧，其实系自己肌肉不断退化啦，净系头部同埋手指可以喐得到嘅，平日都系轮椅代步，但系佢 DSE 成绩咧，令到佢喺 Jupiter 当中放榜咧，获得佢嘅第一志愿就系成大工学士嘅智能制造工程学取录嘅，所以恭喜晒乐天啦！ 系好有正能量嘅一个访问啊！咁转个角度咧，同大家讲翻咧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东涌咧长东路近住呢个深水角咧变电站有伤人嘅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咧全线封闭噶，系全线封闭啊，一带非常挤塞嘅，咁啊，经过有关地区嘅驾驶人士咧，就要特别留意啦。 香港好多地方嘅名字都系根据住铁路站嘅位置去到命名噶。佐敦呢一个名字，唔知道你又知唔知道佢嘅由来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佐敦原名原来叫做官涌嘅，取自附近嘅官涌山。嗱，呢个地名喺1818年嘅新安县志入边已经出现噶啦。后嚟清政府喺官涌起咗一个嘅炮台，亦即系当其时英军曾经有个冲突嘅地方。佐敦道原本就叫做第六街，在1887年那里已经建成。当时的油麻地有第一至第八街的东至西行。去到1909年的时间，政府为了避免九龙和香港的街道撞名，所以就大规模地更改街道名称。但是佐敦这个名字到底又怎样呢？有两个不同的讲法的。第一个咧就话到，当其时其中一位嘅病理学家，佢名字叫做佐敦，即系佐敦医生啦。佢曾经担任过政府卫生官同埋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嘅外科部主管，更加咧喺1918年嘅期间啊，担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添。啊，佢研究对于香港防治鼠疫咧，可以话非常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就话到佢系第一个佐敦名字嘅由来。至于第二个咧，就系英国一位嘅外交官，由于佢本身都系出身于爱尔兰，亦都曾经担任过第一任英国驻韩大使同埋英国驻华大使嘅，参加过好多唔同嘅近代中国大小事情，例如系辛亥革命，更加做咗唔少咧就系中间人嘅工作。单单睇佢来历，如果佐敦用佢嘅名字去到命名嘅话咧，睇嚟亦都系机会相当之高嘅。阿爵士曾经喺1908年3月嚟到香港，喺1909年改名街道嘅时间咧，情况上非常之吻合啊！香港仲有好多唔同嘅街道名字嘅由来都相当多故事噶，我哋下次一齐再听啊！ 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let's go. Oh, 街中捧上一起跳舞。 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兜放低俘虏。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身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身见便遇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捧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俘虏。 oh, oh, 便问有或无，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啦，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全在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重新，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便遇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郭富城，想见便遇见。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今日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啦。咁啊，隔晚美股咧，都做得几好嘅，道指咧曾经啊重上咧35,000点嘅水平啊。油价啦，同埋金价咧都系高收嘅。咁啊，港股 ADR 咧，都系有得升嘅。贴士啲啦，同大家睇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110点，睇嚟咧，今日恒指咧有机会上翻去啊18,500点嘅关口楼上啦，慢慢咁样矮仔行楼梯，行下行下有冇机会行到去19,000点咧？转个头咧，散户们咧就可以留意多啲股票市场资讯啦。不过呢个时间咧，又系咧呼吁电话嘅时间啦，1872388啊，咁啊，想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啦。如果咧近排大家有啲开心事啦，咁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包括咧嚟紧可能有啲朋友仔生日啦，系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啊， 系 啊，今日咁啱已经有一个空缺可以俾大家咧就选择咯。 难得噶， 梗系啦！ 哇，好啊，即刻打电话嚟， 即刻冷手执个热煎堆啊！ 系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咯噃。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咧，跟阿直咧联合跑先，有我哋香港嘅极地跑手啦，直永强先生。早晨，阿直。 喂，早晨，阿欧。 早晨，跑步之前拉拉筋先。咁你又好多地方都跑过，南极又跑过，北极又跑过，七日七大洲又跑过，最近咧就系同自己的女去完成咧呢个哇犀利啊撒哈拉沙漠嘅马拉松啦。嗱，不如我先问一下你先啦。如果香港有啲朋友想参加呢个赛事咧，报名困唔困难？我哋第一步先，唔好讲体能得唔得，你报唔报到先？嗱，报个资格又系点先？你冇理由阿茂阿寿都搞得掂噶嘛？即系譬如我普通阿奥跑10K，觉得自己好醒啦。喂，跑到50分。09觉得自己好叻啦，咁样咁当然好多人叻过我啦，但个重点嚟啦，喂，乜嘢时间先可以叫做符合个要求，去个入场门槛系点呢？咁交俾阿直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吗？唔该。 好啊 ,ok, 咁其实呢要去报名呢都唔复杂嘅，咁就佢每一年呢大概全世界佢会收1,000+个跑手啦，先到先得嘅。咁即係如果假设去早嘅话呢，我印象中啊大概通常12月前呢其实都系 ok 嘅，12月底前。咁呢之后就未必一定有位。咁佢都保守嘅，佢亦都会係希望啦啲人嘅健康係会係适应到啦，咁佢先会去俾你真係去出赛嘅。咁所以呢就出发前係需要去医生度呢做一个嘅 body check， 咁其中包括埋要做一个心电图，咁就睇下有冇一啲心律不正啊成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呢变咗去得嘅话呢都应该係一个健康嘅身体嘅。咁去到嗰个大会嗰处啦，咁佢亦都有醫生，咁佢會做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即係問咗先至收你嘅行李，然之後先俾你孭上派號碼簿俾你，先俾你可以去孭上個背囊出發嘅。咁所以都 OK 嘅，即係我覺得喺成個報名嘅過程裏面。系啦，咁就 几钱嘅？我又想问下，大概 3,000-3,500欧罗咯。 哦，欧罗系咪？你最后先讲欧罗。 系啦，咁佢包埋啲 哦，咁都要30,000+以上。 三万蚊咧，一欧罗平啲啦。咁佢包埋有20,000酒店嘅，即系完咗赛之后啦，喺摩洛哥咁，佢就有20,000酒店俾大家庆功啊，诸如此类咁样。 哦，庆功啊！哎呀，庆功我又有兴趣知啊，我好中意庆功噶。 系啊， 我就唔中意跑步，但系中意庆功。 气氛好好嘅，好多人咧，即系好多唔同國家嘅人啦，跑完啦，咁都會大概分喺大概6-7间酒店啦。咁每間酒店可能都有200-300、300-400人。咁啊，好得意噶！食 buffet 嘅時候咧，大家就 friend 咗嘅。雖然你未見過佢喺即係個跑道度快又快跑，慢又慢跑，其實你唔會見到嘅。咁啊，營地每日都會見一次嘅。咁但係即係去到嗰度咧，大家都好 friend 嘅。 嗯，識英雄仲英雄啊嘛！ 冇咗語言障礙，冇咗一啲咩，因為大家有共同回憶啊。 係係係，嗱咁啊嗱，除咗報名，跟住我哋開始咧訓練自己啦。咁你又跑過咁多次唔同嘅極地馬拉松啦，個訓練模式應該係點？又聚焦啊，關於呢個撒哈拉沙漠馬拉松啦，你覺得跑手們又應該點去 prep 自己咧？咁樣？ 其实我应该出年都会去多次嘅，咁就出年咧 跑上瘾喎咧。 出年第四次，咁跟住出年点解又要去呢？因为我仔话又要去，系啦。 人哋嘅亲子活动咧，就系去一下啲主题乐园，揾下啲唔同卡通人物打下卡。你嘅亲子活动咧，你就去咗撒哈拉沙漠。 对上一个咧带啲细路仔去沙漠嘅咧，已经系内地著名导演姜文噶啦吓。 哦，咁我又唔知喎，系啦，咁就系啦，anyway， 讲翻嗰个准备啦。咁就我其实咧就报咗名之后啦，咁约莫啦就暑假最好啦，如果喺香港嘅朋友。咁暑假可以喺香港係去練下山，練下跑，咁就都唔需要揀正午嘅，即係我諗朝頭早八九點都已經好近㗎啦喺香港。咁我覺得就係一啲比較酷熱嘅天氣啦，又唔使快唔使剩，即係叫做 warm 咗個身先啦。咁去到我估大概十月十一月啦，咁就個天氣稍為好啲、涼快啲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就應該咧就可以係加一啲嘅比較長少少嘅距離。咁啊，其實都好嘅，即係香港嘅秋天其實我諗熱得嚟都還算舒服啦。即係咁，但係咧，我有一啲嘅提議就係、因為始終喺撒哈拉沙漠裏邊咧，即係如果去嘅朋友，沙佔嘅比例沙地佔嘅比例咧，差唔多有四五成。咁就有好多朋友啦，就會去沙灘度就行二十公里，或者跑20公里， 即係呢個係愛嚟做訓練，係咪？ 即係俾你習慣喺沙上面嘅一啲嘅叫做腳感啊，係、 嗯、 啦。因為其實咧，你同跑平路好唔同嘅，你啲力咧係唔見咗嘅，會係啦、 嗯。 你要用每一步，你都會用多少少力。 咁咪冇咗個回彈啊？係咪？因為即係如果你跑硬地嘅話，就有個回彈。咁係就係、是、要就要重訓多啲啦。關唔關事咧？ 都關事嘅，即係你到時你起碼你唔會即係咁沮喪嘅，因為好沮喪嘅，即係如果喺個沙上面行嘅時候咧，你係總之你覺得你會出十分力，就用得去收到你七成，仲、 嗯、 有最大嘅一個嘅困難啦，我可以講、嗯，或者最大一個痛苦咧，其實都唔係嚟自對腳啊，係嚟住個膊頭啊。 係係、 因為我哋係需要孭住七日嘅一啲食物，咁即係話嗰個背囊咧，隨時廿幾三十磅。 哦， 係啦，第一日 原來孭住食物㗎。我啱啱都係睇翻唔同嘅報道啦，嗰啲報道訪問你嘅時候都有講話，七日六夜咧就有啲日常生活品啊，或者啲食物咧，同埋大會提供嘅限量嘅食水啦，咁啊真係孭住跑㗎。原來要佢唔係沿途有啲補給點啊，即係我哋譬如跑十 K 或者跑半馬，咁你有啲水站㗎嘛，俾你去補水啊或者 refill 啊咁樣。咁佢個操作係點嘅咧？ 佢都有補水嘅沿途，係、啦，不過佢嘅補水係大概十至到十五公里左右啦。 哇！ 咁即係話， 即 係 你完成一個十 K 先有得補水咯。 係啦，即係你喺一個嘅叫做四五十度嘅地方，暴曬住嘅，咁十至十公里、十五公里，你一定要飲好多水啦。咁即係話，其實我哋係個身上面咧係需要孭住大概兩啲水啦，穩陣啲。係啦，係啦，一點五係唔夠噶，係啦。 即呢个就系主持人，即系譬如阿欧真系觉得你跑个好成绩出嚟，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都唔难嘅，因为香港有好多跑手其实跑得几快嘅，成日都 train 嘅。你得闲去下即系丁九嗰边咧，你会见到啲人咧就咁跑咧，即系荃湾西到丁九咧，做啲时间做得好靓噶。但系你要负重跑，你要限住自己饮饮食食咁样跑，系要。计算或者 plan 嘅嘢系好唔同嘅，会唔会啊？ 其实咧沿途咧食嘅就唔多噶啦，咁就我哋通常都系食完早餐啦，自己煮噶，咁跟住然之后咧就跟住就中午左右嘅时间咧，可能都食啲好轻嘅嘢，即系可能系食啲有啲人食 power gel 啦，如果快嗰啲，如果慢嘅咁可能佢就会整个嗰啲脱水饭，跟住中间可能都系 snacks 啊剩啊，或者可能好简单一啲 nuts 啊，咁跟住就翻终点噶啦，即系我谂沿途就唔会太多嘢食噶啦，即系你都唔系好想食嘢嘅，即系呕嘅，其实 系嗱咁啊嗱，讲到衣食住行方面啦，嗱七日六日，七日六夜入边，究竟有啲咩会发生咧？有咩景致可以睇到咧？即系嗱，对于你嚟讲，除咗亲子游之外啦，咁一定有啲吸引力或者有啲魔力啊，令到你觉得啊，又要去多次，又要再做呢啲极地跑，香港冇得跑咩？科学园几好跑啊！做咩有苦，即系咩啊？要咁辛苦自己啊？咁样嗱，呢啲问题咧，我留待咧下一集嘅节目，下个礼拜咧就再同我哋香港嘅极地跑手谢永强咧去多讲少少。唔该晒阿直今日 ，thank you。 OK，thank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消閒放鬆的方法，我會選擇冥想咯。因為朝頭早冥想可以令到自己咧專注力集中，抽少少時間做冥想，亦都係好多大企業家每一日朝頭早會做嘅嘢。 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幾時都可以鬆一鬆。 留意住天气的最新情况，现在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另外特别交通消息看回东涌那边，长东路近住深水角变电站有交通意外，这次是双人的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是挤塞的，也都影响到北大屿山公路往东涌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欣澳石滩的。 Kelly 陈慧琳的作品《谈情的价值》。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追踪三咗，睇下今晚嘅电视有咩睇先。早晨啊，昌。 早晨啊，昌。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 系、哎，今晚系咪系要跟铿锵集啊？ 冇错啊，咁啊，先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7:35啊，港台电视31带俾大家铿锵集。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咧呢个国际预科文凭，即系 IB 嘅。咁啊。IB 是啲咩回事呢？咁大家知道喺香港咧要考大學咧，咁通常啲學生都考 DSE， 跟住就聯招，跟住放榜就入大學啦。咁、但係原來咧近年有另一條路嘅，嗰條路就叫國際預科文憑，即係 IB。咁佢係唔使即係相對上唔使背咁多書，考咁多試啊。咁近年啦，呢、這、一個 IB 咧就備受家長追捧。咁好多國際學校啊有開辦之外咧。其實好多直資學校咧都紛紛相繼開辦呢一類咁嘅課程，咁甚至乎啦，就好多人咧就覺得咧讀呢個 IB 咧，即係比起傳統 DSE 考大學咧有優勢咁話。咁究竟呢一個 IB 咧係咪等於真係佢哋諗咁樣冇功課啊、冇考試壓力啊等等咧？咁其實嗰啲家長甚至乎啲學生對呢個 IB 認識又有幾多咧？咁大家一齊想認識一下嘅話咧，今晚7:35就要睇下《鏗鏘集》啊！ 我成日都聽到啲家長就喺度講話：，哎呀，用翻外國嗰種嘅方式讀書咧，就輕鬆好多。你睇佢哋冇功課㗎，不過有陣時候我心諗咧，如果你喺外國嘅啲傳統名校入邊，你又試下唔讀書唔做功課，睇下升唔升到班啊！ 係，同埋即係大家去到唔同嘅國度嘅時候，有唔同嘅追求啫，個目標唔同咗啫。香港嘅目標似乎就感覺上一般嚟講都狹窄少少，同埋咧 IB 嘅考生咧，佢哋全部都係寫萬字㗎。佢哋本身要寫好多文嘅，所以都唔同嘅辛苦啦。不過香港嘅 IB 考生不嬲喺國際上面嗰個成績真係相當之唔錯嘅。 咁另外8:00啦，唱有沒有不可能的背後意啊？ 冇錯啊，咁大家 係， 阿唱， 咦？哦佢走咗去睇電視先啊！ 佢即刻去咗揾呢個 review 啊！佢 唔緊要啊！咁不如我都可以弱之一二啦，講一講啦。其實咧，7:35睇完《鏗鏘集》講過 IB 是咁的之後咧，去到8:00咧就會有《沒有不可能的背後二》啦。咁而今集嘅主角咧就係陳可欣，因為陳可欣咧佢係患有大腦麻痹啦。咁早喺小學2年班嘅時候咧就開始接觸咩咧？係硬地滾球喎。咁跟住聽阿唱點樣講下呢一集先？ 硬地滾球啊！ 講到硬地滾球啦， 係 啦。 阿唱交翻俾你講啦。好嘛，唔该。 咁呢一个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咧，咁啊同大家睇下咧呢啲香港嘅残疾运动员啊嘛。咁硬地滚球今集嘅主角叫做陈可欣啊，佢本身系由呢个小学2年班开始接触呢个硬地滚球，咁去到2021年咧正式就加入呢个香港培训发展队嘅队员。咁大家知道咧喺香港做运动员一啲都唔容易嘅，咁做残疾运动员更加困难。咁究竟佢哋经历啲乜嘢辛酸呢？嗱，咁今集陈可欣咧会带埋佢妈妈上嘅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下佢哋嘅辛酸。嗱，佢嘅妈妈唔系一般妈妈，佢系佢硬地滚球嘅拍档嚟嘅，佢系辅助人员啊。咁大家有睇开硬地滚球都知道啦，有一个赛道员嘅。咁佢妈妈就担任呢个角色。咁究竟佢呢一个残疾运动员之路系点嘅咧？今晚8:00记得留意啊！ 系犀利，即系亲子档冲击奖牌啊！大家一齐支持啦！ 唔该晒阿昌，咁我哋迟啲再倾啦。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发生校巴同巴士相撞意外，初步知道超过10人受伤，部分伤者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东涌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全线封闭。现场是长东路近深水角变电站，事发在朝早近8:00，警方初步表示载有大约19名学童的保姆车和一架愉景湾巴士相撞，其中保姆车司机被困车内，巴士就有5至6人受轻伤。现场所见多名学童坐在地上接受治疗，有学童头部受伤，由救护员包扎，意外之后可见保姆车司机位损毁严重。一节最新的消息， 北大屿山发生的校巴与巴士相撞意外，初步知道有33人受伤，3人较为严重，其余伤者大部分轻伤。东涌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全线封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随着超强台风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会在今天下午3点至5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在明天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央气象台早上6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指超强台风苏拉逐渐向广东东部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缓慢减弱，并且将会在明天下午至到夜间在广东未来到香港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或者超强台风，亦都有可能在广东东部近岸海面向西南方向移动。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昨日进行了全军参与的指挥演习，以回应正在进行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人民军总参谋部的训练指挥所。报道指，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让全军所有指挥员和参谋部门熟悉战备状态下的行动程序，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具备较强的军事反应能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9点，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8.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随着苏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天下午3点至5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明日至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天气将会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进一步增强。苏拉亦都会为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天文台会视乎苏拉的强度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变化，在明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巨浪和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36点，系升153点，总成交金额62.7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2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4.2；阿里巴巴91.5毫半，升1.2；盈富基金19.19，升1.9；美团133.7，跌5毫；比亚迪股份247.8，升3蚊。中国平安48.25，升1.2；恒生中国企业66.18，升7毫；百度集团141.4，升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45.89，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3，人民币7.28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32,525点，升192点。港金报18,200蚊，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1美元，卖出1,9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喺东涌嘅长东路近住深水角电电站系有交通意外，现场来回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系较为挤塞。而现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变电站嘅一段慢线都系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欣澳石滩。另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在苏屋村。还有在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丽城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在军营。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马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过了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龙就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是提翻大家，受到台风影响，今日至到9月4号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内地的列车服务是会有所调动或者是取消，乘客可以去到香港西九龙站或者是使用高铁的网页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了解详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4-25 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近年国际文凭课程 IB 备受家长追捧，除了国际学校，不少直资学校亦纷纷开办相关课程。究竟 IB 是否等于没有功课、没有考试压力？家长对 IB 认识有多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IB 是咁的，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为了迎接出道15年，日本乐队组合 Frampoo 推出全新作品 Hia Sobi。 今次作品灵感来自疫情期间开的演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 message， 所以特别将夏天、青春、珍惜时光和爱等等重要的元素放在歌曲之中。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Frampoo Hia Sobi。 期日本男房推介作品，来自 Flampo 写出一首的爱情故事歌曲 Hiyasobi。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面有嘉明啦、小白啦、澳都喺度嘅。不过要提提大家一样嘢，就係呢一号戒备信号呢现正生效啦。但係呢都系啲打风都打唔甩嘅约定啊，约定咗系咪听众朋友方姐啊？ 係呀，方姐系充满阳光嘅方姐呀、啊。你好啊， 早晨方姐。 早晨方姐。 早晨。哇，早晨， 真系充满阳光，听埋声都橙身我。 而家个天好蓝嘅，其实 系嘛， 系啊，嗯，好靓。 咁我喺直播室就睇唔到啦。咁但系阿方姐，你有啲咩开心嘢同我哋一齐开心 share 先？ 嗯，我咧就祝我妈妈生日快乐啦。咁我上个星期就食咗饭嘅啦，兄弟姊妹吓咁咯。咁就嚟紧阿妹妹啊。阿弟父 Sandy 啊，阿侄仔啊，满仔啊，咁佢哋都生日，最紧要就系我三抱都生日，都食咗饭噶啦。 新抱一定要食饭啦，婆媳关系呢啲系啊，况且搞好啲啊，呢啲关系。 Kitty 妈搞嘅，阿 Kitty 妈安排个女生日，叫埋我哋好开心啊，系啦。 Kitty 妈系咪真系亲家？ 系啊， 亲家，嗌得好亲昵，Kitty 妈咁样嗬。 系啊 ，Kitty 妈真系好 close 咯，系啊， 系咯， 真 系有啲唔系好 close 嗰啲咧，都系嗌你阿妈咁样嘅啫。 咁几好啊！咁多生日嘅生日之声，系咪全部都系呢一轮生日啊？ 系啊，都系呢个月尾咯，吓系呢几日噶啦。 哇，又系喎，你哋系 好开心，你食咗好多餐咯、啊。 一次过搞掂啦！ 哦，原来系咁。 诶，食一餐食好耐嘅，好似嗰啲法式晚餐咁样，食五六个钟嘅，系咪啊，方姐啊？食耐啲，倾耐啲偈，系咪啊？ 嗯，打下卫生麻雀咁咯， 哇，咁啊，真系食好耐啦一餐， 系啊， 可以食几日啊？ 打十二个钟系咪啊？打十二个钟先啊，系咪？ 系啦，仲要个壶都要食埋咧，系咪？你话要食几耐啊？ 系啊，又食饭又食壶， 系啊， 系啊，开心啦！哇，流晒口水，你手痕咯，礼拜六日啱啊，打风冇出街啊，打牌啦，系咪啊？应该 系啊，系啊。听日即刻吓 约咗啦，已经 即刻去台啦。 有风等于有局啊！佢哋 即系纯粹啊，问下啦。我好奇，我又唔系好中意打麻雀，不过咧身边屋企人咧，即系爹哋妈咪好中意打牌，佢哋成日都话咧想添置呢个自动麻雀台。咁我唔知， 千祈唔好啊！ 千祈唔好啊！点解我就想听你讲啦，方姐系啊？ 系咪有啲磁场喺度啊？即系你嗰啲能量唔够强咧，都唔掂噶，都系用手好啲。 喂，但系咧， 喂，始终人赢人 系啦，唔系噶，铺铺都可以摸和噶嘛。到时系咁揿掣洗牌啊，冇嗰个乐趣啊，会唔会系咁啊，方姐啊？ 应该系啊，咩啊，又冇得，即系可以话头唔够强啊，磁场嘅时候，咁啊又执位都大家唔开心噶。 系第一种，好冇，都系用手打好啲啊。 甩过嘅牌先至系靓牌嚟嘅。 除咗甩过，自己搭嘅牌先系好牌嚟啦，系咪先？ 你嘅手气喺度啊？ 系啦，手气呢样嘢紧要。 哎，闻只手先，唔香噶。 系啊， 我哋报纸味嚟嘅，全部。 系啊， 妈咪都唔赞成我哋打麻雀嘅，即系屋企人玩。 系玩下啦， 咁梗系啦， 大家都明噶啦，系啊，同埋我哋港台嚟噶嘛，系啊，打牌好啦，系冇玩钱啦，系啊， 系啊， 玩下饭仔好啦。好嗱，今日咧朝头早带嚟呢一首作品啊，刘德华先生嘅《爱你一万年》，咁啊，祝你成个家庭咧都充满爱，好唔好啊，方姐？ 好啊，好啊，多谢， 多谢你嘅电话， 选埋保重我嗰个中学同学啊，唔该听啊， 好， 佢都听住你嘅电台噶，佢话我咧成日打通电话，点解唔接俾佢听？ 哇，咁啊，一定要听下呢首作品啦，华仔嘅《爱你一万年》，多谢你电话，凤姐，拜拜， 拜拜， 多谢，拜拜。 只存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想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虽然咧今朝我听啊营养师咧阿 Mimi 就喺晨光大学入边讲，就话罐头入边好多嗰啲营养啊吓，咁啊大家就唔好净系谂住话肥，所以就唔选择咁。又或者系嗰啲钠啊，即系盐嗰成分咧，其实都系要好特别留意啊吓。 系，我听佢讲话教水浸嘅系最好啊嘛。 系啦系啦，水浸嘅最好啊，有听书喎。 系啦。 好啦，咁其实咧喺即系嚟紧打风啦，可能大家都会选择多咗咧，就系呢个罐头嘅食品嘅。咁如果罐头食品你最简单其中一个。 咧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咧，就係嗰啲用嗰啲白汁啊，做啲意粉啊，又或者你買啲螺蛳粉、蜆殼粉啊。如果有小朋友喺度嘅話，可以加啲譬如字母粉啊，呢啲都係幾好嘅選擇嚟嘅。咁煮開咗佢之後，咁最容易煮噶啦，煮個粉跟住再個罐頭湯倒落去，你真係冇嘢食嘅話咧，其實就可以選擇呢一類型嘅食品嘅。係啦，咁都冇得特別講話營養噶啦。如果你真係出邊橫風橫雨，咁你仲喺度 填土為主啊，都係 填土為主啦。 最多加兩片，一系就煙肉，一系就唔知咩肉咁樣。 係啦，係啦，但係都係罐頭嘅。 係 激死咪咪啊！頭先講完大學嗰度又咁樣，而家我呢度又咁樣。好啦，咁但係其實咧，除咗係有呢一類型嘅罐頭食品之外啦，可能大家都會買多咗唔同嘅食物，咁諗住放喺雪櫃嗰度。咁啊，香港人咧就萬事俱備嘅中意，咁啊，希望就算只係一日嘅暴風雨啦，都仍然為自己屋企帶來更加多嘅美食嘅。咁但係有啲嘅食品咧，其實唔係咁鼓勵大家咧就放喺雪櫃，可能好多朋友都會容易啲搞錯嘅。咁其中一個。我仍然見到唔少朋友咧，中意將朱古力放喺雪櫃，唔知道你哋多唔多？ 哦，唔得㗎，原來 其實朱古力放喺雪櫃就冇話真係唔得，但係最主要會影響嗰個口感。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當朱古力通常佢有啲紙包住佢嘅，咁當朱古力攞翻出嚟嘅時候咧，咁因為個室温會令到佢會出水啊。咁出水嘅朱古力就好快脆咧，就會你知一掂到 H2O 咧，就一定係會啲嘢又改變㗎啦。 所以個面就好似一陣白色嘢咁樣。 係啦，咁所以亦都會影響嗰個口感啦。咁亦都唔鼓勵朱古力放喺呢啲地方。咁仲有啲譬如水果，熱帶水果當然唔好啦。咁你話番茄咧，如果你放入雪櫃，唔係話唔得嘅，但係就咁放嘅話咧，番茄好容易會巢皮，咁影響嗰個食入去嗰個質感啊，各樣嘢。咁所以就算你放咧， 包實袋啊。 加紙袋會好啲。 哦，紙袋。 其實坊間咧有啲好似賣嗰啲半擁抱咧，都有好多地方有得賣㗎啦，咁你就可以放入去嗰啲擁抱袋入面，咁先再收喺嗰、那個擠蔬菜嗰格。咁而家有啲雪櫃更加聰明嘅咧，佢就話你咩都唔使搞，我直接有一格咧就專係 serve 你啲蔬果類嘅，咁你就直接放入去。咁佢入面嗰、那個無論喺濕度定還是温度咧，都會另外再額外調整嘅。咁但係我只係一般雪櫃，咁你就可以用翻呢啲方法啦。我自己有陣時甚至乎咧會喺一啲譬如美式快餐連鎖店嗰度食完飯啦，咁我 take away 嘅，咁佢有個袋㗎嘛，我通常。都會好地保存嗰個袋，咁你翻屋企咧就直接將啲蔬菜皮番茄咁放入去，咁嗰個袋爛咗你唔會覺得好可惜噶嘛？ 唔識薯條都可以攞， 係啦係啦，但你本身交咗錢啊嘛，如果你要嗰個白色嗰個袋，咁你用翻佢本身啡啡地色嗰個，其實都已經可以做一啲好簡單嘅收納嘅。咁你話就可以喺買多咗餸，咁你放喺雪櫃都唔會話令到個質量會改變咯。大家可以留意下呢方面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又要出去玩下啦，咁啊暑假都就嚟完啦，咁所以咧就最近有个新嘅兴趣啦， 玩乜嘢？ 烧钱啲嘅， 唔紧要，你喺港台都开始搵到钱噶啦，见到你有几个节目起身， 系啊， 阿船仔，系啊，唔紧要，搵得嚟使得去吓。 嗰、那个钱咧就系夹公仔啊， 我夹公仔啊，我几估唔到你中意夹公仔，小巴好似几叻噶夹公仔， 唔系我唔叻噶，但夹公仔咧，我成日有个迷思，啲人坊间有个字叫咩？宝夹，有冇听过宝夹 啊？ 唔知 嗱，传说啦，我唔知阿船仔有冇听过。传说就话唔知你夹咗十次，跟住佢咧十次个夹咧都系好松嘅，跟住去到第十一次，跟住佢嗰下咧个夹就会好实嘅。 我呢个唔系传说，呢个系真噶， 系咪噶？ 呢个系真噶，因为点解我会开始夹公仔咧？系我身边有朋友真系做嗰啲台主啊， 系， 即系佢自己租咗一个夹公仔机，然后就摆去嗰啲。嗰啲專係俾人夾公仔嗰啲地方咧，佢就自己夾嘅。佢話俾我聽，好好笑嘅。佢當時一開始 set 咧，咁當然係鬆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譬如十次之後佢都夾唔到，那個人會猛嘅。咁所以佢一定會令到你夾到嘅。咁然後我個朋友咧仲好笑啦，因為佢自己有一台公仔機嘛，佢日日喺度練，練到點咧？嗱，你個公仔機入邊要入貨噶嘛，佢點樣入貨咧？佢隔離嗰部機夾咯，即係夾走曬人哋啲貨，擺落自己部機度。 哦， 咁佢呢個入貨方法係最快嘅，佢同我講。 咁得意嘅， 系呢一个好搞笑， 知系咁样 招呢个， 咁即系 佢要 投資好多喺人哋嗰部機度先可以夾到啲嘢出嚟，擺喺自己部機度咯。 唔係，咁你佢自己有部機噶嘛？佢自己練到其實，因為部公仔機都差唔多嘅。 哦， 佢夾到自己好純熟啦，即係已經知道 每一款 已經變咗高手啦。 係啦，邊一款公仔機佢一定夾到。 咁有咩技巧㗎？我想問一下你個朋友咧。嗱，我唔係想知道營商之道，我反而係即 係可以逢夾必中。 係啦，或者你喂唔好話逢夾必中啊，你夾五六下，你輸五六次俾佢，第七次都起碼得啊。有阵时好多男仔咧想讨女士欢心咧，佢都想啊，即系夹到嗰个兴奋度好高啊嘛。讲真，你出去买啊，有咩公仔买唔到啊？今次咁样，你有嗰啲 睇住你夹到嗰下威威啊嘛。 系啊，所以有冇取到经咧？ 我有听过一个得意嘅讲法咧，就系话喺呢个好似喺深圳啊，我听啲人讲就话，有啲夹公仔嘅地方咧，你夹咗好多下啦，譬如我夹咗五六下，我唔知几多下啦，跟住你夹唔到，你就揾佢啲 staff 过嚟。你同佢讲，喂，我夹唔到呢部机，跟住佢会将个公仔放喺一个比较容易夹嘅位俾你夹噶。 咁都得， 你有冇听过？ 我冇啊呢、這个，我以为你系玩嗰啲国子老虎机嗰种心态添啊。 系咯，咁好嘅。 系啊， 我冇喎，冇听过。 咁我就听过呢个传说，可能有啲朋友去过就会知道啦。咁你嗰个咧，你嗰个点啊？继续讲。 我系嗱，嗰个取经系取唔到嘅，因为我最尾都系失败嘅。即系我都练咗好耐，但系譬如佢讲嗰啲技巧，譬如 shake 几下，即系咁转嗰个掣咧，转到你握咗嗰个 cam， 以为你系 玩咗十次啦， 玩咗好多次，即系佢系唔 function 唔到啊！嗰个好松个功能，佢用翻原厂嗰个功能夹，咁你就会夹得实，但系每一次都唔成功。我系嗰啲输晒啲钱落去嗰啲人。 我又有少少 tips 分享，关于夹公仔呢样嘢， 你真系万能神嚟嘅，又得啊！ 我又有啲啲技巧嘅，因为咧，其实啲夹公仔机点解夹嚟佢夹唔到，或者觉得佢咁难呢，就因为其实佢嗰一块透明嘅玻璃胶咧，有少少弧度嘅，厚度都有少少警滚嘅，咁所以当你睇落去，你觉得已经系去到你个目标公仔上边正中位置咧，其实因为个折射嘅方向令到你感觉有少少错觉。 我通常喺侧边再装埋， 系啦，所以咧你。应该系喺正面望佢去打横嘅方向啦，就睇嗰个横度啦。然之后你去侧边就睇翻佢个深度，究竟你夹嗰个位置系咪落嗰个爪落得准啊？咁所以都要睇翻唔同嘅折射方向咧，有啲啲嘅少少嘅精准度可以调教下。 咁复杂嘅原来，即系夹公仔都系一种消耗金钱同消耗时间。 系啊， 系啊。 我有听过第二个必杀技咧，就好似头先船仔所讲，咪有个爪可以系咁转嘅，发下发下嗰只爪。有啲人咧就话发。嗰下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攻擊嚟嘅。個攻擊就係攻擊個嗰個公仔機入邊嗰啲公仔。你唔係夾佢落嚟，係 揈 佢落嚟。 我都有聽過揈入佢個窿嗰度跌到出嚟咯。不過呢啲都係 揈甩佢啲架。我見過有啲人係 都係嗰句啦。國家有 一炸咁冧咗落去。 國家有國家嘅學説啦。呢啲夾公仔嗰啲咁嘅 説法。部機個 setting 又唔同， 都係課分啫。 你用咗幾多錢嚟夾啊？船仔最後 都兩三百咁樣咯。 好啦，少少钱 啦，税金嚟嘅对你嚟讲， 哇！ 但系换嚟嘅开心系 OK 嘅， 系好玩嘅，因为都夹到嗰下开心嘅。 好啊，咁啊，睇下大家礼拜六日有冇机会，即系玩少少啦，系啊。 打风就唔好啦，留喺屋企啦。 知道噶啦，系啊，加面盘啦。